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今日本港出现罕见的天文现象日环食，但由于云层太厚，原先预计可以观赏的地方包括星光大道、船湾淡水湖和西贡的大亚门都未能够清楚看到日环食。清晨的5:30开始，已经有大约1000人在星光大道的中段等候，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2000人，但未能够清楚观赏这个天文现象。日食由清晨的5:41开始，到早上的6:07出现日环食，持续约3:26。太空馆馆长陈纪鸿说，虽然已经过了日环食最精彩的时段，但由于全个日食会到早上的7:16才完结，风势转强，有助吹散云层，可望看到日食的尾段过程。太空馆已经派出至少2000张的镭光纸观赏日食。经过今次日环食之后，本港就要等300年才可以看到这种的天文现象。立法会主席曾玉成继续澄清终止拉布事件，承认事前是知道议员黄宜宏计划提出终止辩论，但强调两人没有合谋。曾玉成又说，决定终止拉布辩论之前，曾经同泛民的议员闭门商讨，会面并没有不欢而散。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昨晚发表声明，对曾玉成发表错误和扭曲的言论，意图转移视线表示遗憾，强调民主党当日是一致清晰表达，不同意曾玉成的决定。内地新名维权律师陈光诚一家抵达美国纽约之后，入住纽约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陈光诚抵达纽约后的第二日并没有外出，但在当地时间下午2:多，陈光诚一家曾经在宿舍花园晒太阳半个钟。他的两名子女亦都在花园里面玩，他们精神看来都不错。纽约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说，陈光诚经过了一日休息之后，健康情况不错，暂时未谈到个人的事。孔杰荣相信陈光诚最终会回到中国。在北约的峰会举行的芝加哥，大批的示威者在市内街道游行，向与会领袖传达反战的信息。警方估计有2500至3000人参加，是峰会召开前后的最大规模示威。防暴警察沿途戒备，会场周围的保安森严，示威者未能够接近，峰会没有受到影响。警方星期日拘捕了两名男子，涉嫌制造燃烧弹在北约峰会期间使用，暂时未知他们是否同较早时被捕的三名男子有关。塞尔维亚总统塔迪奇连任失败，他在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输了给右翼的反对党领袖尼科尼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日间部分的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是天晴。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代代平安，由长者安居协会带动平安文化。 兰姐，部新手机好靓、哦， 母亲节礼物嚟噶，我叫咗佢两公婆唔好嘥钱噶啦， 俾我睇下。嗯，普通电话部啫， 咁你就唔识货啦。呢、啊、部平安手机遇到紧急情况，只要揿下佢机背嗰个平安仔，24小时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嘅职员就会提供协助噶啦。咩、 哦？ 就算啊，你去街唔知搭咩巴士，都可以问中心啲职员噶。 咁你又收到啲咩礼物啦？ 又系燕窝咋？ 五月底前登记平安手机服务，送你如人生100蚊现金券，投500位多送100蚊添，即刻打23388312或者到各大 123 门市出翻部啦！代代平安，由长者安居协会带动平安文化。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咦，做乜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喂喂，靓仔，做紧咩啊？ 喂，唔好阻住我打大佬啊！免费 WiFi 2个月，唔系唔打啊嘛？ 咁笋？ 系啊，你用紧咩台都得，超简单就可以免费用到 WiFi 2个锅板啊！ 劲喎、 啊、！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黄总。听讲你公司请咗位同性恋者， 系啊，佢啱啱过咗试用期，表现非常好。 你唔怕有问题咩？ 冇问题嘅。其实做老板最紧要用人为才，无论系跨性别人士或者唔同性倾向人士，都唔应该受到歧视。咁样公司生意先会做得好嘅。 咁我都要学你，创造一个冇歧视嘅工作环境啦。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 时间咧，直播室有李锦鸿啦，同埋系郑京翰同埋林毓华嘅。好，各位早晨啦。 李锦鸿早。 早晨，早晨，早晨。 老钟，早晨啊！ 但两位都系即系诶，无论系即系参政论政嘅老江湖，即系大家睇到香港咧政坛有一个几特别嘅现象，好多问题其实咧你可以好果断地解决，但总系啲人咧就会推推拉拉，用挤牙膏式嚟发布资料，结果每日有新嘢发展啊。除了有时候你要争取那个问题那种曝光与新闻之外呢，有时候你发觉呢，你越讲得多呢，就发觉有些前言不对后语，也被人觉得有少少是不是呢好像隐瞒闪烁的情况。 当机立断呢，有时候呢是讲就容易，对个当事人来讲呢可能就觉得是唉，总之是畏首畏尾，即是旁观者清，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理由真的。 冇错，呢、這个继续可能今日可能有啲嘅啦。我觉得其实曾玉成嗰个事件应该去到另一个讨论阶段，就讲翻即系将来好多嘅立法嘅议程啊，嗰、那个有文化点。但系咧，你而家仍然纠缠翻啊嗰几个钟头发生嘅事嘅情况底下咧，其实的确系非常之唔好去处理政治新闻嘅方法。呢方面可能即系两位等阵咧都可呢个讨论啦。我知道8点钟又有吓、啊，我哋好朋友周荣又加啊。咁啊，喂，大班今日好似真系港台商台联播，真系形成咗呢个我哋 DBC 一个新嘅风格喺度。 还声于民，周荣咧就系、是、啊，大家都知噶啦，我同佢就私底下就老友。你讲到公事咧，即系所谓公事咧，就系、是、就住时事作出评论咧，观点咧就完全唔同。 呢个就好超远。所以今日我哋讨论翻 周荣事件嘅时候，可以同阿周荣倾下嘅。就今日咧，系有个报纸嘅头版就讲到呢个教科书点解会系咁贵，就或者系垄断。 周荣做教科书噶，真系 佢绝对了解教科书嗰种盈利所在。嗱，今日有两个题目都想系即系点唱下，值得讨论啦。第一个、第二个咧，都同政治有关，就讲到呢个系招贤榜啦，就系、是、梁振英就公开招聘嘅副局长、政治助理等等，并且好有组织性。就成立5人小组啊，咁又当中包括唐型嘅肥虎胡定旭，显示咧就香港型啦呢、這个。另一方面咧， 唔系嘅，显示有人有人识时髦。 咁佢都系都系能够接收呢、這个都系嘅。 挑船挑唔切啊！ 咁啊，5人小组就应该公平公正，但系咧，琴日我就听到话咧啊，需要有政治经验。咁啊，两位你香港有咩嘅工作行业有政治经验而可以成为你？投身政府呢啲咁嘅 新嘅呢个加入政府团队一个嘅条件呢， 即係如果政治经验系一个即係入职嘅取态呀、啊、或者取向呀、啊、或者先 要求 条件呀、啊、 呢个先。 咁我就话俾大家唔使去申请啦、嗯。除非你而家系政党嘅成员。啊嗱，两种人嘅。嗱，一你就系从政嘅人。即系而家已经系从政嘅，你有加入政党，你有做过区议员、立法会议员，或者曾经起码参选过， 做议员助理都得嘅， 或者系议员助理，啊、或者系助选团， 即系都同政党有关。 你曾经策划过选举嘅，系啊参与过选举嘅，一系你而家做紧公关行业，就政治公关。 大班我都仲有啲人得嘅，就系、是、喺学生年代，或者可能佢在职嘅。在職之公職之餘咧，或者佢即係個工作之餘咧，就係進行呢個街頭嘅活動嗰啲，家都係得嘅，係嘛？ 嗰啲係抗爭嘅嘢， 咁都係政治啊嘛，一個環境啊。 咁你街頭政治經驗啊嘛， 你抗爭咧就有幾種嘅，睇你抗爭乜嘢咯。你就住政治議題嘅抗爭啊，或者淨係去啊爭取一下咩呢個咩減價 啊，舉個例啊， 民生福利嗰啲嚟嘅，陳景 輝絕對可以參加㗎。 嗯，佢 EQ 唔得， 哦 EQ 唔得， 哦 EQ。 琴日咧，其中一位轮选委员啊，高正之出嚟讲咗啦，佢作为一个委员，佢首中咧 EQ， 系 陈景辉 EQ 唔得噶，俾我打个电话入嚟都唔掂嘅，咁啊即刻劈炮唔捞嘅， 唔系佢就一个耳朵太灵敏啦，我就唔系啊，我耳朵就好唔灵敏，我就我姓郑嘅听众啫嘛，咪够就咁多咯， 唔系摆明我系呢，我系呢间。电台嘅啊，总编辑、台长、老板好乜都好， 系 咁点先得噶？你个 EQ 咩讲紧？ 啊， 唔系，即系陈景辉当然系绝对、嗯、本来绝对有条 适合啊，我觉得适合啊，真系 嗱，两个问题有两个死症嘅、 嗯， 一就系而家发现 EQ 唔够啦， 系， 但先天嘅问题咧，你哋全部搞错，讲啲嘢嘥气嘅， 嗯， 你系做反对派嘅， 嗯， 你边有机会走入去政府度做咧？你一系咧嗱，仲有一种人得。你曾经是共青团的团员，但你们全部讲漏了的。在内地参与的斗争的啊，咁你咪有资格啦、啊。呢啲呢睇 香港呢就冇咁多人呢系共青团㗎，反而呢系青协就有啦，真系吓、 啊。你讲即系青协，你讲黄奕明嗰个青协。 梗唔系啦。 嗰个唔同，嗰个就青年协会。 青年协会啊。 即系其实最重要就系你又冇左派背景囉，识时务者为俊杰。 即系 你喺求学期间唔、 嗯、 去参加六四，唔去参加呢啲民主派， 唔系 啊，可能参加六四不过做卧底嘅，咁就得啦。 你问 专爆料嘅， 乜乜都得啦。 即系你根据即系阿大班刚才嗰个解读，觉得所谓政治经验，即系必然咧。就同呢个左派嘅即系政党或者各方活动有关嗱，咁先至系优先选择。但系其实香港呢几年我睇到，譬如刚才睇陈景辉等啦，呢班其实有班嘅八九十后系热衷于社会事务， 嗯， 但系实质冇任何平台咧俾佢去发挥。 有噶，本来有噶，佢放弃咗， 放咗 跟住。 咁但系咧， 本来有 嘅，逼得就呢班咁嘅朋友咧，就真系咧唯有系走向街头政治或者网络嘅、 啊、 网络嘅呢个政治啊。 唔好意思啊，老总，阿林旭华，我哋其实嘥咗。好宝贵嘅十分钟咧，讨论一啲多余嘅嘢。 哦， 话俾你两个都好幼稚啊！对唔住啊，根本第一呢、這个咁嘅公开招聘 假噶嘛， 系假噶嘛。我哋讨论嚟做咩？唔好插有介事啦，大佬啊，咪招聘翻嚟嘅，你唔好话我话一攞啲名单出嚟，就算唔系熟口熟面，只要你人肉搜查，就知道呢啲人。是有左派背景的， 我就 一定是爱国爱港的。 看看将来那个结果是否如此啦、啊、就讲个实际的问题啦，这个亦都是老问题，很多市民很关心。急症室、啊、急症室呢今天有个调查出来，有七成的急症医护人员呢是顶不顺想住走的、 嗯。 一方面医护不足，一方面呢求诊人增加了，急症室那个问题纠缠了这么多年，似乎现在呢真系去到个相当严峻，真系好危险嘅阶段吓。 个问题系咁嘅，香港嗰个医管局嗰个医疗服务咧，的而且确咧，本来啊，曾几何时本来又好好嘅，咁发生咩事咧？其实主要咧就供不应求，而供不应求嘅原因系咩咧？就因为多咗呢个内地啊，内地客啊。即系等于啲名牌店一样，等于铺头啲铺租加咗一样，因为多咗内地人咧， 我唔系净系讲双飞，双飞只系个问题嘅啫。而家啲私立医院啊，所有啊啲员工都要识讲普通话，好多内地啲人咧走嚟验身啊，走嚟医病啊，咁你咪将啲私家医院嗰个需求加大咗咯。所以点解养和医院要起几廿层就咁解啊嘛？间间都爆晒嘅， 即系同时都吸纳咗不少嘅医护人员。 嗱，广告翻嚟咧就可以再嗱讨论一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揾间咖啡 hea 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啊，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啦， 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掂、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两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新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劲，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讲到急症室大逃亡、医护不足，当然是一个历史的因素。但是在近年来，为什么个问题是更加恶化呢？刚才郑经涵讲到，是因为呢内地很多人来到香港求诊，除了双非人之外，亦都很多有钱佬来到香港，是譬如做证休养啊等等检查身体，都造成了私家医院是吸纳了更多公立医院的人才，而且很多公立医院医生呢哇咁啊，佢好明显啦，个市场咁好景，亦都会可能就总嘅 跳槽啦，系嘛？ 跳槽啦咁样吓，点解决啦？ 其实就7个盖咁10个通。嗱，你个成个医疗架构咧，本来我哋有公营同私营嘅，咁就服务咧700万市民嘅。但系而家咧，突然间内地啊，一年几千万游客嚟香港嘅自由行，喂，佢嚟香港除咗买嘢之外咧，啊？仲有第啲嘢可以做噶嘛？其中一样嘢咧，啊，就系、是、寻求香港优质医疗服务。嗱、啊，穷嗰啲啊，你话双非嗰啲冲公立医院嗰啲唔好讲啦，嗰啲就穷嘅。但有钱嗰啲咧，就涌晒私家医院啊嘛。咁变咗嗰个需求咪失衡咯。咁、公立医院第一压力大。嗱、啊，以前咧，嗱、啊，曾几何时啊？即系嗰啲咩出钱一丁吓、啊，即系啲私家医生冇生意喺度喊五口咧，个个就涌翻去公立医院度做啊嘛， 嗰度稳定啊嘛。 但系公立医院咧又容纳唔到咁多人啊嘛，有啲人咧嗱，你要做7年啊，即系做完医生啦，即系医生毕业之后做一年呢个 intern 啦、啊，即系实习 啦， 跟住再做7年先可以攞到专科啊嘛。我同阿林毓华做节目嗰阵时候，即系讲紧那些年啊，有啲医生嘅投诉咧。佢做到6年咧，佢每个药系3年啊嘛，三就唔同佢续约嘅。佢争1年咧，两头唔动，即系好似有啲人咧嚟香港做嘢，做满7年先攞到3粒星嘅。你老板整蛊你，去到第6年咧唔同你续约。我就有几个朋友系咁啊，我喺新加坡人见到，喺外国见到佢话我争1年啊，大班仔阴公啊，本来攞咗3粒星噶啦。嗱，同一道理嘅，当年好多呢啲投诉啊， 得唔得？ 好多好多啲投诉，你唔喺公立医院，唔系你讲紧嗰啲3星啦，唔好讲字啦。你在公立医院喂做紧专科，你就争一年就争一年啦。嗰阵时就系因为太多人啊嘛，好唔好啦？嗰阵时被视为筍工嘅，而家就唔系筍工噶啦。第一主要就系 嗱，双飞嗰啲系一个问题啦，其实唔系样样嘢赖啲双飞嘅，因为私家医院比人工好啊，比人工好啊。你譬如做一个医生咁70,000元，喂，你走去私家医院，随时匿埋一眼100,000元请你。第二样嘢去私家医院做嘢舒服好多，啊，干净企理，啊，咁啊仲有啊，你多咗医生走，咁你公立医院咪唔够人咯。嗱，仲有一样嘢唔好啦，嗱，我啊好反感啊对呢啲嘢。嗱，你啲公立医院啲医生，你要跳船， 嗯， 啊，你要向钱看，嗱，无可厚非噶。我首先讲咗先，我觉得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啊，你认为我隔离返乡嘅，啊，譬如我喺嗱嗰阵时啊，刘慧卿啊嗰啲咁嘅民粹。议员咧就成日闹，你记得林毓华记得噶啦，当年我哋成日都 defend 啊，即系维护公立医院嗰班顾问医生嘅。 嗯， 顾问医生多啊，肥上瘦下啦，啲郭家麒讲嘅，又话佢哋点解200多万一年人工啊，乜乜物物啊？喂，大佬呢班医生，呢班顾问医生教授级、专科医生，喂，走去私家医院几千万包佢嘅，点解玛丽医院咁多年？喂，呢几年咁多人走啊，佢大教授，喂，佢喺呢个玛丽医院攞緊200万人工，跟住走出去呢过千万包佢，唔止1,000,000啊，几千万都有啊。嗱，咁你医生走咗唔紧要，我都话你向钱看唔紧要啊。但呢班医生追在咩？嗱，你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睇。嗱，以前我就睇一个角度，你而家睇多一个。你走出去搵银咪搵银咯，就冇咁多口啦。就讲到啊，我点解走呢？佢唔会讲嘅，佢唔会一个人唔会坦白嘅。你点解喺马尼做得咁好啊？或者喺伊丽莎白做得咁好，或者喺屯门做得咁好？你无端端点解走去养和啊？呢、这个港安啊，啊呢医院做咧？佢一定答你第一句，一开口，公立医院资源唔够，辛苦压力大，做死人。嗱，呢个我同 喂，初初佢哋去督医嘅时候唔系咁样氹噶喎。 唔系呢个我同意系，佢讲嘢都系啱，但系佢冇讲到真正嘅理由。其中一个最主要嘅考虑因素，其中一个 系， 甚至乎可能系最主要钱多啊哥。 啊， 喂，我喺嗰度攞啊108,000，俾人闹只狗咁做到挨奸底嘢。喂，而家有人俾成10,000,000请我，或者100,000,000请我，或者100,000,000。 喂，大班啊，佢点讲都冇所谓啦，系嘛？ 冇抢咯， 我啲市民眼睛 系 雪亮 噶。呢个都系呢个专业嘅道德嚟， 真系。呢个赵元叔啊，赵元畅啊，政府第一，每一个医科生用咗好多纳税人嘅钱去训练你，跟住去到公立医院，又系用咗好多我哋嘅钱去训练你。咁你走出去揾银唔紧要嘅，即系我哋都唔 学下香港嘅社会就应该咁样做。 自由市场见高，喂，人望高处，睇下你嘅高处系点咯。你想喺医疗嗰方面发展，抑或想揾啲银咯？啊，为人民服务啊，抑或银纸服务啦、啊？ 佢揾咗银交税，都系帮紧社会噶嘛？ 唔紧要啊，但唔好唱咯。嗱，咁你咁样做咧，就更加制造咗压力俾公立医院啲医生啦。 嗯， 点解咧？一你走咗本来十个桶七个盖， 其他同事辛苦 了，你走咗10个桶就得6个盖，咁更加辛苦啦。第二呢班医生会觉得佢屋企都有压力噶嘛，老婆仔女、老豆老母咁辛苦供你读医，傻仔隔篱啊猪仔啊，以前读医你考第一噶，佢都系包尾嘅咋，人哋而家住洋楼养翻狗，你咧就仲喺公立医院度挨，日日俾人闹，喂！你有压力噶嘛？所以我就话咧，呢啲同事咧，你要走唔好唱，你咪走去搵银咯，啊，可唔可以？ 大班唔系唱系踩啊，佢系。 唔系，仲有另外一个角度啦，从好嘅角度去睇。嗱、啊，我都话而家睇嘢要睇两边，人老咗啊嘛。 啊， 可能佢多啲声气咧，就制造一啲压力，啊，改善翻医管局服务。嗱、啊，呢、這个亦都有呢个 effect 嘅，但我觉得最好都系公道啲。嗱、啊。咁而家公立医院咧，而家今日睇到另外一单新闻都同佢有关嘅，就陈士师咧之前就话咧，我唔做行会啦，咁， 嗯， 点解唔做咧？因为我要竞投啊， 佢家族竞投呢个私家医院用地， 大家都知道啊，陈士师嘅家族， 嗯， 啊 喺泰国， 泰国首富，佢喺泰国有间好大嘅医院，香港好难去帮衬噶啦。而家你睇翻转头咪睇到啦，香港人当年咧讲紧我哋嘅年代啦吓。即系阿井伯啊，林伯年代咧，好多人去台湾验身嘅，就去荣民医院啊嗰啲咁样验身嘅。 收尾时兴呢就走去曼谷验身啦。2000元包食住。咁你諗住还咗曼谷玩嘅咪就去验下身囉。嗱嗰间医院呢就係陈志思家族开嘅。 嗰啲系五星级嘅酒店服务㗎嘛。 政府而家呢嗰、那个慢慢先讲。我去领教过。 嗰、 那个慢慢先讲啦。嗱你亦都系有原因嘅。你而家政府攞四幅地出嚟投。陈志思佢哋家族呢本来就夹住黄竹坑嗰幅地。 香港仔嗰幅地。 你知唔知而家本来有兴趣投地嗰啲集团啊国际集团啊即系飞来猛啊国光龙啊全部放弃咗啦。因为曾经有个新加坡嘅医疗机构走嚟搵过我想了解一下嗰、那个市场啊同埋点样去投地啊。跟住大陆。 即系俾你劝退咗啦。 唔系。跟住大陆呢又有个医疗机构喺北京呢又话搵我倾下偈，我冇乜所谓行下识得㗎即系介绍啦朋友冇所谓㗎我咪即系我所知嘅讲晒俾你听啦。呢个系一年前嘅事啊。但系最近啊上个月啊自从梁振英未登天子位先自杀人道走出嚟话私家医院唔准收伤费。之后啊呢啲老友个个打俾我哋冇兴趣啦。嗱呢个亦都可能系我话可能系陈志思打退堂鼓嘅其中一个原因。但由头到尾陈志思讲啲嘢我都唔接受㗎。点解唔接受呢第一你做行会你要去投嗰幅地有咩问题一到时投地嗰阵时候你唔系避席咯，好公正噶。你喺陈志思咁样去讲咧，就唔公道嘅。 有机制， 对行会又系唔公道嘅。你对香港嘅制度一个善答嚟嘅。喂，你即系话行会里边咧唯威畏嘅。哦，原来乜嘢咧？朝廷有人好做官我就好公道嘅。我咧因为我有利益，所以我唔去做。你不如话当时陈志思可能觉得自己冇机会做行会。 我而家证明咗，佢认咗啦，冇邀请佢啊。 唔系啊，讲嗰阵时啊。佢而家话唔系，你又唔好听啦吓，你唔好信呢啲政客讲嘢啦，呢又系政客嚟噶嘛？嗱呢啲 即系由头到尾大话嚟嘅。 我一睇佢个姿态就唔好啦，即系感觉不好啊。 系 嗱，咁佢而家又话唔投啦。嗱，咁啊，阵先讲呢啲问题啦，又即系我即系话俾你听咧，而家咧因为冇咗双飞咧，啲人又认为私家医院冇生意啦，我就觉得啲人短视嘅，因为你睇下养和，你走去睇下广安，喂，唔系个个走嚟，喂，除非啲人立心不良。淨係諗住攞咗四幅嗰啲私家医院地呢走去做产科嘅啫。如果唔係呢院就咪一样有生意。点会 讲返到呢个所谓医疗产业即係香港几年前啦都讲到六大产业之一。咁系咪俾呢个即係双非孕妇问题已经完全可以否决晒啦即係呢个就係呢个问题。当中你个问题就讲到 呢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但同样呢大班刚才讲到好多嘅公立嘅医生系流向私家医院呢个市场嘅主导。问题系呢你流失咗嘅时候咧，嗱，你个急症室嘅问题，你点样短期可以解决到？ 急症室咧，你睇戏睇多啦 ，ER 又有即系好多剧集都讲急症室，急症室真系好辛苦嘅。但急症室亦都系一个好好培养医疗人才嘅地方嚟嘅，即系前线啫嘛，即系做安记啫嘛，就咁简单咧，即系做飞虎队啫嘛。嗱，个问题就系其实点样解决个问题，一句讲晒嘅，唔使讲，我一定要输入外劳嘅。 外来医生 要揾医生嚟。 大伯今日申报社论咁讲，佢话应该加钱啊，佢100元太平啊， 钱冇用嘅，你病咗。喂，香港唔通讲咩？好似大陆咁，你冇钱唔医你咩？嘥气啊，谂吧。你行入医院，你剥穿咗个头，你俾人你多口，行出去俾人剥穿个头。 加费可以。 你行入医院斗领都冇，佢都系睇完你先收钱嘅啫。香港医院唔会收咗钱先睇症嘅， 要分流啊， 不知所谓呢啲咪 增加医生系先决，增加医生 收1万系啦。收1万就真系冇人敢去，冇人敢入去，冇人入去，咪 过。咁因为解决咗嗰个系工作压力同埋工作嘅环境啊， 短期内少少效，即系上次加翻嗰个。 好简单嘅啫，即系你如果唔系死人咧，你就根本唔准入去急症室，咪解决所有问题，根本唔俾你。根本俾你入去咪仲好，系咁啊嘥时间，即系佢即系意思，即系将所有走医院变做养和。咁你急症室冇人入去噶啦，呢啲咁嘅。 咁影响到整个医疗嗰个服务， 废咗佢啦，林 忧。我谂就都系 呢啲嘢你都睇噶嘛，林忧话。 诶，咩都睇噶，我哋。 好啦，啲嘢都系。 所以你咧，你 啲舆论 嘅 都要 系被污染嘅。嗱，我而家要听新闻啦，新闻之后咧，我老友记， 八点钟， 周融，我第一次咧 同佢做呢啲节目嘅咋？ 哇！呢个都系经典合作， 其他节目做过，佢揾过去做过发姣嘅男人。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今日本港出现罕见的天文现象日环食，但由于云层太厚，原本预计可以观赏的地方包括了星光大道、船湾淡水湖和西贡的大亚门，都未能够清楚看到日环食。清晨的5:30开始，已经有大约1000人在星光大道的中段等候，人数最多时候超过2000人，但未能够清楚观赏这个天文现象。日食由清晨的5:41开始，到早上6:07出现日环食，持续大约3:26。太空馆馆长陈纪鸿说，虽然已经过了日环食最精彩的时段，而全个的日食会到早上的7:16完结，风势转强，有助吹散云层，可望看到日食的尾段过程。太空馆已经派出至少2000张的镭光纸观赏日食。经过了今次的日环食之后，本港就要等300年才可以看到这种的天文现象。立法会主席曾玉成继续澄清终止拉布事件，承认事前是知道议员黄宜宏计划提出终止辩论，但就强调两人没有合谋。曾玉成又说，决定终止拉布辩论之前，曾经同泛民议员闭门商讨，会面并没有不欢而散。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昨晚发表声明，对曾玉成发表错误和扭曲的言论，意图转移视线表示遗憾，强调民主党当日一致清晰表达不同意曾玉成的决定。内地的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一家抵达美国纽约之后，入住纽约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陈光成抵达纽约后的第二日并没有外出，但在当地时间下午的2:00，一家曾经在宿舍花园晒太阳半个钟，他的两名子女都在花园里面玩，他们精神看来不错。纽约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说，陈光成经过一日休息之后健康情况良好，暂时未倾到个人的事。孔杰荣相信陈光成最终是会回去中国。被北韩武装人员挟持的29名中国渔船的船员获释之后，预计今日中午之前返回辽宁的大连市，据报中方并没有支付任何的赎金。北韩的外务省昨天向中国大使馆通报，指中国渔船和渔民已经是全部获释回国。被骑劫的渔船船主就说，知道渔船和船员获释，但由于卫星通讯系统不可以正常运作，未能够和船员联络。澳洲乐队组合 BGS 的主音 Robin Gibb 罗宾逝世，终年62岁。患有肝衰竭的罗宾在1.5年之前曾经是接受手术切除大肠的恶性肿瘤，期间由于肺炎并发症，在昏迷超过1星期之后苏醒，之后需要靠仪器协助呼吸。罗宾和两名的亲生兄弟组成乐队 BGS， 是20世纪摇滚乐和的士高音乐的代表乐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是天晴。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82%。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5月21日星期一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啊，今朝早又话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啦，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只系去到呢个湾仔运动场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顺和广场，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嘅落湾仔唔错噶，暂时都系正常嗰一只噶。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到龙尾啦，现时去到一个临时街停一场噶。系啦，今日星期一啊，应该。 特别精神噶系嘛？喂，有冇去睇下呢个出边嘅日环食先？不过咁啊，今朝云层啊厚得滞，好似话呢个日环食就睇唔到啦。系、哎、啊，见唔到个光环啊，又要等几百年啦吓。诶、不过唔好话上天个光环啦，呢排政坛系咁多事啊，我哋都睇唔到个光环啦。希望唔使等几百年啦吓、啊。好，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呢个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油麻地停车场，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咧呢分钟排翻到芜湖街噶。咁至于个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龙尾就电话机楼嘅。新界区嘅狮隧出九龙去到呢个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现时已经排翻去个沙田马场啦，比较车多啲噶吓。啊，之前系有个调查报告嘅，就话我哋香港人嘅开心指数啊偏低，有咩方法可以提升我哋香港人嘅正能量咧？大眼妹， 我呢个开心大眼妹啊，梗系有好介绍啦。通，大家只要由而家去到五月尾，喺中环嘅卑利街50号地铺咧，就可以参观一个正能量嘅画展，叫做《我是大款》，款咧系款式个款啊。佢用嘅颜色多数都系暖色，好似系粉红色啊，同埋橙色等等，务求咧令到你一个开心同埋幸福嘅感觉。如果大家想吸收多啲正能量嘅话，就记得系朝早11:30至夜晚7:30嚟欣赏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Panasonic 汽车电池提提你，定期帮汽车电池补充蒸馏水，电池寿命就会更长啦。Panasonic 汽车电池耐用可靠。一塔即着同全港司机大佬拍住相啊。 Hi, I'm Sue Pollard from Annie the Musical,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BC, 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nie, 5月31号隆重公演，指定电台 DBC 香港数码广播全力支持。 No more hard knock life for Annie. Lucky kid, she's out, they're free. Running free in DBC 同日好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唔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既新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都只系卖288蚊咋，优惠期到5月21号咋，快啲上日好团购抢货啦！ 要有 MR 呢个标志，一啲都唔容易。MR 呢个标志代表世界级大型体育盛事，香港马拉松。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场场都咁紧张，项项都咁精彩刺激。MR 只会颁俾香港举办嘅国际体坛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fans.org.hk。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曾玉成讲句难听啲，叫征服晚年失志， 从来唔会对呢啲说话咧有啲咩压力嘅。 用个拉布嘅方式，我觉得此风不可长。 梁振英第一个怼冧咗曾玉成，好鬼毒嘅政治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周庸、林毓华。 我好难相信新任处长系冇喺呢一个事件中咧，系作出一个决定嘅。我相信 是一个低层的公务员，几个低层公务员就可以作出这个这样的决定。那我相信呢，他这么新，他来到，如果是底下所有的主要的官员都觉得这个是公务员是可以做得比所有出面的人都做得更好的，那个节目也都会更加受欢迎的。那我祝他们好运咯。 12月。早晨早晨，哎，见到周庸不懂出声差点。 你唔使记到我唔出出声噶，啱啱你都听到我把声啦，已经啦，我听下，咦，嗰个系我嚟喎，喂，早晨啊，林毓华， 早晨，早晨，早晨， 真系未试过噶，即系啊，即系我同阿周庸虽然有做嘅节目，但系从来冇试过做呢所谓论证节目，因为咧佢就一路咧喺 港台， 港台啊，我哋就喺商台打对台。 唔系，但系我哋打过电话俾佢噶， 有讲过嘢，但系即系讲过， 都系嗌交嘅， 但唔系喺度一齐， 一定 唔系同一个直播室， 一定唔会握手嘅，我嗌完交握咩手啫？我同佢一定唔会握手噶，即系平时就会握手啦，嗌完交握咩手啊？揾笨咩大佬？所以好容易令人有遐想嘅。喂，我同你意见唔啱，跟住你同我握手，即系话我赢咯。 礼貌得唔得？ 喂，呢个佢要揾阿成天奴教佢哋。 系 边个握手提伸只手先？嗱，过去咧，周南试过啊，肥棒伸只手出嚟，佢合十为礼。 嗯，咁样啊。 所以咧，你话呢个咁嘅张文光啊，走去同阿曾玉成握手，曾玉成撩翻出嚟讲，何俊仁就话佢 desperate。嗱呢样嘢咧，我就支持阿曾玉成嘅，即系我同情佢，亦都唔系，亦都抵人抽你水啊！啊，即系摆明抽水，我哋今日都系抽水噶啦，连续两个礼拜都系抽水噶啦。喂，而家揾咗周庸嚟抽水。 喂，唔系，老实讲，你睇翻你啲还声于民先啦。喂，其实你睇晒咁多个咧，个个都系商台做过噶，系得一个，即系啊，我哋唔好讲阿黄仁达啦吓，系得我一个咧。是未做过商台喎，真係喎、啊 啊、其实呢个呢所谓复仇者联盟啦、啊、呢个就係信报啊，我哋嘅老友记啊清哥帮我哋諗出嚟嘅、啊。我好位多谢，因为我都冇諗到我 哋。不过啱佢系钢铁侠系啱嘅，大班两个人因为最有水啊钢铁侠。 唔系啦，你啊大佬坐喺你身边啊，真係我都唔敢认有水啊。 我又认一样嘢，佢又将我摆头发喺度。咁我都相信即係数呢几个呢，就可能我系最唔令到啲即系女人觉得即系你扮女人系即系最好睇嗰个先系我 啦，系啦，最靓仔嗰个啊嘛，同埋遮咗你嘅白头发啊嘛，乜嘢变咗白发魔女啊？ 系白发魔女有个喺港台 工会代表啊！ 你咧嗰阵开咪嗰阵时问你，开咪前问你啦，你封咪几耐啊？ 哦，都差唔多五个月啦， 即系五个月啫， 十二月几啦，十二月廿三啦。即系之后跟住就 大班就五年又五年啦、 啊、我哋八年， 那些年我们一起开咪的日子，而家你开翻啦，冇问题啊！ 我翻周庸啦，我翻我哋呢个抽水组合啦，所有呢啲人咧，嗱，郑经翰、林毓华、黄毓民、梁文道、蔡东豪、李鹏飞、吴志森，都系做过，除咗黄毓民，其实有除咗黄毓民，但系全部做过商台第一，但系咧全部做过风波嘅，除咗黄毓民。 系，但系黄毓民同你做过龙门阵啊， 做过龙门阵， 即系其实咧，其实 龙门阵系第一次俾人封咪嘅，俾人封镜，就唔系封咪啊，封镜。 喂，其实你有冇同嗱？你有冇同阿李鹏飞一齐做过节目？ 李鹏飞我冇， 我冇，即系其实你系 我走咗替我 大班咧放假就佢做替工啊嘛， 佢替工，所以都冇正式一齐做過。 通常咧呢啲人咧就系替工嘅嗱，其实那些年风波封咪事件咧。其实呢班人全部有一个共通点，都系俾人封咪嘅。讲完啦， 点解要封咪啊？你炒咪炒咯，点解仲要封咪啊？ 有啲人唔系炒噶，李鹏飞自己走佬噶嘛？佢听个夜空灵之后走咗去。 咁蔡东豪 啊，吴志森都唔系炒噶，吴志森唔再揾佢，因为客串啊嘛。蔡东豪就系炒嘅，梁文道系自己辞职嘅，黄毓民咧就。 都系啦， 都又唔知道炒啲咩，佢好暧昧嘅，因为佢走完佬之后翻嚟咧， 喂大班你唔好嗌我啊，真系，我系咧被捆绑式咧被炒嘅，真系， 唔系主角留翻后边啊嘛， 还翻 啊你都要还翻啊，阿边个？ 余真 嘅公， 佢留我噶系啊，佢留我噶， 梁文道咧就自己走嘅。黄毓民因为暧昧咧，就当年咧佢走咗佬之后，嗱佢我话佢走佬，佢冇声出嘅，因为国务委员唐家璇。 讲嘅，佢有人争人一屁股债走咗加拿大，但我死咗，我阴公唔到讲我，因为我走咗去 加拿大国家。 阿黄毓民走去美国， 佢都俾我探仔， 但我又冇争人一屁股债嗱。 唔系你咧就唔同。佢应该咁讲，我有人咧孭住一屁股都系钱，嗰、啊、个去咗加拿大嗰个就系你。 咁啊，周融咧，我都同佢好多。嗱，周融我识佢真系好耐，但系 代表 咧 债圈嚟，唔系债。 但系呢条友咧，我同佢嗌交都算多啦，仲高过我添啦。我哋讲话你点啊？呢条友啊告我，佢当年咧嗱，可唔可以讲噶？ 得， 唔系我惊阿嫂嬲啊，佢前妻就系大律师，呢条友打官司梗唔使钱啦，整翻律师上。俾商台，阿余真拿住封律师信， 有冇真啊？ 唔好搞啦，认咗算啦。我话咁都得，系 嗰个真系唔关你事。 咁啊，心咪谂住我见到阿周融，算啦。 唔系大班嗱， 仲要捐钱，咁啊商台又滞，我真系顶佢唔顺。 咁啊，转头翻嚟可以解俾你听，点解嗰阵时就唔关你事嘅？就另外一个人啊，都喺呢度嘅， 叫林旭华啦，个 唔系，梗唔系啦。细班啊， 细班得罪你， 唔系细班讲嘢俾你听，你又 repeat 咗佢， 咁你告我， 咁啊重复我都有事噶啦， 咁都得你呢个周融几威恶死你话， 老公，点解你识整溏心蛋饼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照顾爹哋妈咪，出心出力，仲要出埋机啊！长者安居协会平安手机服务24小时接通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他们扎根香港15年，绝对同声同气，更同医管局天文台合作传送电子病历去急症室，还可以按你的需要收埋天气提示。5月底前登记平安手机服务，送你余人生100元现金券，投500位多送100元，即刻打2338-8312或者到各大 123 门市出番报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周融、林毓华。 8:16啊， 唉，电话旁边仲有周融，好鬼开心。 电话旁边，直播室旁边， 系、哦。我惯咗，因为我点会谂到有机会去坐喺我身边？佢只系请过一次， 佢食饭成日坐佢身边，佢又当我唔喺度咁解啫。 嗰啲又唔系嗰啲唔使讲，同老友都唔使讲。但系咧，佢请过去做过一次节目，就嗰、是、个发姣嘅男人， 发姣的男人，唔系嗰次， 好似第一集添啊， 几好听 俾面。 嗰次好有趣嘅， 佢都俾 发姣的人， 本来唔系揾我噶， 唔系。是找你的。 不是第一集不是找我。 第一集。 你找赵公子先的。赵公子不骚你的。 一定是找你先的。那么但分别的地方呢，那次呢就真的很大件事。因为呢那个节目呢就应该是录播的。那么历史上呢发酵的男人呢就做了大概4年。是得两个人呢就一定话要现场直播。但你现场直播好惨啊 ,11 点㗎嘛夜晚。 一个郑京翰。 一个郑京翰。另一个。 佢怕你剪佢呀，知唔知呀？ 你嗰个迪娜。两个人呢就要即係系得两个人不分开呀、啊、分开嘅时候做。咁啊，郑京翰就要现场做， 系 我惊佢整蛊我咪大 系啦，我只谂到佢啲阴谋噶啦，阴谋。 周融啊，仲要香港电台喎、啊， 大佬， 大佬揾我， 仲有陆军装啊， 你顶都得。我做完我系啊，怕屁股走位咗去啦，我一定系 我惊嗰个叫做，我惊嗰叫多口仔啊，你我唔惊边个惊，惊嗰叫 Mr. Look 嗰个有信唔过啊，大佬，你而家知啊，你以前以为信得过，你而家知信唔过嗱，嗰班你又封个麦咁多个月啦，第一，你真系有冇觉得被出卖嘅感觉？嗱，因为点解咧？嗱，即系我哋好清楚做呢行 系。 你就被视为建制派嘅打手啦，叫打手你唔好介意啊，打手意思即系护航啦，帮建制派，你系 代言人得唔得？ 你 pro establishment 嘅，我唔理你啦，即系你系啦， 我系 pro establishment 嘅， 我同你立场唔同，你系支持建制嘅，我哋呢啲咧就叫反建制嘅，立场就好分得好开噶啦。嗱，你既然支持建制嘅，香港电台又系人民电台，又系政府喉舌台，应该系啊。不过佢哋不务正业啫，咁你可以俾人炒鱿鱼，你真系炒鱿鱼都唔介意话你炒鱿鱼噶嘛？ 哦，其实我唔系俾人炒鱿鱼喎， 系咪啊？ 其实好早之前咧， 我就已經同港台講咗一啲高層，即係好多個高層都講過。 唔係你成日叫人低級公務員，邊個叫高層啫？ 咁啊，高層啊，點都有個長字，有個即係 director。 咁嗰日人哋請你去食飯都有個 director 喺度啦。 唔係，咁啊就 director。 咁你話低級公務員 ？director 底下嗰啲係叫做低級啊嘛。 但係嗰日同你食意大利餐有個 director。 咁有一個咁嗰啲唔係，你聽我講埋先啦。即係第一樣嘢就係。我其实同好多人都讲过咧，呢啲系即食饭之前咧，就话咧个人咧都唔可以一世做电台嘅。我做咗12年咧，都系时候。如果走我都唔介意。咁啊，喂，我成日都同佢讲话，你有啲 succession 即系 plan 先得噶，有人即系替代噶。因为你唔可以咁啊，一下突然间惯低咗。喂，唔系个个都想做钟伟明，想做 Ray Cadero 噶嘛 ，Uncle Ray 噶嘛。咁你系应该要有呢啲嘢。我成日同佢哋讲噶。咁不过问题就系、是。当佢同我话喂完啦完结啦走啦咁我仲 very happy 我好开心㗎我仲话俾阿吴志森听喂杯酒释兵权你蠢咗你唔识饮酒你最少几番咩红酒白酒啊喂唔系点解会请你沙不天嚟食啫。 嗰间嘢送㗎连埋即系食呢个 lunch。包埋杯酒 㗎 ,house wine 嗰啲係 包杯酒㗎。 係咁佢蠢囉佢就係叫杯橙汁囉。啊即係咁佢諗住即係唔應對咁唔飲酒啊冇杯酒釋兵權。但個分別就其實真係好老實講一樣嘢酒我完全都即係預咗同埋唔開心。但完咗之後你答應承咗走啦大家好多謝你哇真係多謝晒你哇你咁。 呢個有保密㗎嘛係 咪即係你咁然後跟住你出嚟插喎。咁嗰樣嘢嬲啊嘛，係咪即係你其實冇嘢，即係好嚟不嚟，即係不如好去。即係既然大家都係朋友啦，即係喂，大家走啦。 邊個認你做朋友？ 咁然後就係唔係， 除咗我認你嘅朋友之外， 到今日為止，我亦都相信佢哋出到去講都會仲係，因為完咗之後都仲有人揾我講話，繼續做翻節目啊，乜啊， 就唔好做之後做節目。 唔係，我都講咗啦，我話我即係呢世都唔會再同港台開咪啦，即係呢個係真嘅，唔係講笑嘅。我就話得好清楚啦，同大班講啊，我話我下一次開咪啦，一定喺 DBC 㗎，我都話咗㗎，係咪？ 預告咗啊， 呢次唔算㗎。 唔系呢次系，唔系 呢次客串嘅呢次， 客串都系开咪啊，大佬。 我哋讲嘅呢个比较长远啲嘅。 我话唔系，我话总之咁啦。我话做咗咁多年即系电台咧，就唔使一世人都做电台，做下第二样嘢都得嘅。 咁你要做咗好多嘢啦，周融你一世人。 唔系啊， 你仲想做乜啊？ 唔系好多嘢可以好玩噶嘛？做 申请副局长咯，有。 诶，嗰啲 学历不拘啊！今次讲明嘅，唔使担心有人话你啦。 唔好， 但系班你就同阿周融好 呢啲唔好兴趣， 啲咩睇咁睇啫人低，起码都做副司长啦。 喂，嗰啲嘢唔啱我， 唔系唔啱嘅件事 啊。 呢班叫人做， 你知唔知呢个有人衰咗咩咧？呢个有人衰落错飞 啊！ 你知唔知明报写个编稿，就话只系唐英年竞选顾问？ 喂，老实讲， 即系你就学阿胡定旭， 唔系 啊，走得慢， 唔系学阿张坚庭好。 啊！我去帮啊，唐英年嘅人，不过我系支持梁振英嘅。 喂，唔系、啊，我好老实讲先，一个人咧，人生中咧，一定要作出啲选择。你做咗选择，到时赢输系冇所谓，但你要忠于自己嘅信念。 咁 我喺嗰阵时，我到而家，我都会觉得，如果系阿唐英年做到嘅话咧。即系 he would have been a better choice， 好简单。 而家好多人有咁嘅睇法。 系啊 ，would have been a better choice。咁但系冇嘢，佢输咗，呢个唔关事。咁老实讲，阿梁振英做，咁祝佢好运，佢做得好咪祝佢好运咯。 系， 你估好容易做咩？ 其实简单，我唔使担心。而家未做啊，已经落笔打三咩打三架。 系， 唉，大佬 系好痛苦嘅。 不如讲下你先啦。 好啊，又讲我。 你啊懒洒脱又话嗱， 我系洒脱嘅人啊嘛。 预早张扬，我唔做啦咁。 我真系同佢讲过。 你知唔知我当年啊系告假噶？我都系话我未必翻嚟嘅，告完嗰个五个月假，不过即系等我唞下先，因为我老婆咧就俾好多压力我，又惊又成，咁不如咁啦，我放五个月假。 我老婆冇俾压力我， 因为嗰时都冇老婆。你炒鱿鱼嗰时边有老婆啊？ 咁其实喺埋一齐， 冇啊， 未正式结婚啫。 你未结婚嘅，你 啊嗰时未，嗰时未，嗰时未，但我哋未结婚， 你差唔多好后，你结 我哋未，我哋未结婚，但系个关系你犹如夫妻一样，一样非常恩爱。 诶、哎，冇讲埋肉埋嘢，大佬呢度喂呢度，而家系朝头早八点廿四分，又唔系十一点讲发酵咩？大佬， 喂，唔好意思， 搞错啦， 我用咗用错咗声线，唔好意思。哎、 喂，周玉兰。咁你系嗱，我唔理你有咩 intention 啦、啊、吓，即系你话其实我系咪都意气阑珊，亦都谂住急流勇退噶啦。但系问题唔系你主动提出嘛？嗱、啊，呢、這个就实边嗰个叫咩？咩天奴啊？ 唉，嗰啲节目 唔系，我哋有讲啲嘢，有啲嘢有哲理，咁人哋出声先啊嘛，大佬啊，先发制人啊嘛，人哋叫你走啊嘛，大佬，人哋叫停你个节目啊嘛。 咁啊咁讲，如果佢要我停个节目，咁啊老实讲。个世界永远一个好痛苦嘅决定，就系话当你做紧嘅时候，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咁你弃嘅时候，你又要谂好多嘢。咁如果佢叫你走嘅时候， 即系成全你， 即系成全我咯。所以我好 happy 噶。不过你成全咗我之后，你唔好嚟插啊。 呢啲叫赵元畅， 系啦，呢、這个唔好咯，系嘛 。嗱咁啦。系人都知点解你要走噶啦，除非嗱老实讲，除咗冇人谂到嗱，真系我哋做行家先讲啦。你问我，冇人会谂到港台会炒你嘅 ，OK？ 系人都谂到港台会炒啊吴志森嘅 ，eventually 啊，即系迟早问题。 所以当时有人讲话佢一加一啊嘛， 而家就交换啊嘛。嗱，你咧就做咗，你做了一件好伟大嘅事。你成全咗香港电台，其实唔系佢成全，系你成全咗佢，因为佢哋计过晒，即系我都觉得好嘢，呢招我都冇谂到啊，我冇谂到有呢招出噶，佢哋咧就想炒啊吴志森好耐， 呢个我都成 好多年噶啦，由啊老懵懂时代，到而家噶啦，讲紧系十年八年嘅，起码十年啦吓、啊，喂，系谂唔到条桥噶，嗱，搵阿王伯翻去，嗱、啊，佢老友啊王伯。 黄华琪， 黄华琪其实都系想喐啊吴志森噶，但黄华琪做唔到啊。跟住到啊嗰位女士啊 Gordon 啦、，Gordon 又做唔到啦。跟住而家就赖咗，不过你都帮佢洗咗底啦，就赖咗而家个处长嘛，阿尹哥啊嘛。喂，其实呢个桥真系天下绝。 唔系，其实嗱，我又讲系 炒吴志森，不过咧就炒埋周融。一件换一件，工会一定唔出声啊！就证明香港电台班友咧，所以平时喺度认屎认屁啊！对唔住啊，呢个时候啊，屎尿片都出埋，认屎认屁啊，将嗰个道德光环成日挂喺个头上面嘅人，系人都谂到你炒吴志森，起码都要出嚟表态啊！啊，全部收声，欣然接受。原因点解咧？因为除咗三害啊嘛，想港台。就除周柱除三害，点知呢个三害呢就叫做周融。 咁其实呢个系啱嘅。其实喺佢哋嚟讲呢，其实就真系要睇翻嗰个。我其实心里有都同阿吴志森有讲，我话森哥我都唔系，我叫佢森仔，我冇叫佢森哥，因为我大过佢。咁我话俾佢听，我其实我都有啲唔好意思。如果冇咗我喺度呢，其实你又唔使走。 难处理啊， 唔系，冇佢唔会走嘅、因为其实阿黄华琪个年代呢，亦都提过话。即系要走啊，要揾啊吴志森走、但系里边咧，哇，个企晒起身，即系冚冷，即系好似冚冷站起来，反台啊，直情话啊 ，over our dead bodies， 又唔会握手嘅呢啲， 系啦， 呢 后 援唔会握手嘅， 咁啊， 即系曾志华唔会走去同处长握下手嘅，话完之后， 咁啊，但系，既然我已经系出到声，即系话，其实我都唔介意走唔走都冇乜所谓，咁咪乘机做咯。 其实我系谂下你苦肉计嚟。 系嘛？ 我都系觉得你奸嘅。 喂，咁我冇所谓啦。 我话咩？点解？ 好多人都话我奸 嘅。呢条友咧，呢条友咧，真系对佢都唔好意思啊！呢条友都系要咁讲，系奸嘅。我一人咧，嗱，我而家卖个关子啊，卖只角。呢条友咧，仲叫忍辱负重。啊，呢条友咧，根本就冇奸道嚟。咁啊，呢条桥咧，我认为你谂出嚟俾曾荫权嘅。我而家怀疑你先系针嚟嘅。嗱，你又交换咗一样嘢， 你唔使惊啦，大伯。 风光大点， 喂，大伯，你 风光大点呢度有？ 大伯，你唔使惊啦，而家即系刀胎针呢样嘢，唔好人再讲啦，刀胎都冇埋， 你知唔知啊？ 大针咩？ 终于又还翻个清白啦，都等于当年领会一样，原来做刀胎针系好大镬噶，连屋企都可以俾人抄家噶。 呢 个政治迫害都未听过，所以咧识着周荫权冇好处噶，我话俾你听。 即系雷街坊、雷亲戚、雷朋友，乜嘢都俾咗雷晒嘅。 所以我一见到咧，曾荫权同你今日咧有个唔同嘅地方，以前同你好似嘅，有而家有个唔同嘅地方啦。 点样似先咧？ 唔系啊，睇以前大家染头发染得好好黑嘅，最近曾荫权就冇乜点染啦。吓，而家大班仲系染得好黑，咁解啊？ 我而家要重出江湖啊嘛，大佬。 咁啊，一阵咧，我哋再详细倾下究竟吓、啊、有咩内幕啊？ 讲下佢呢个苦肉计，周融系好叻嘅。周融，我话咩？周融系一个咧，我五体投地啊！你经过呢一次之后，佢好多嘢我都五体投地。 好少见到你咁谦虚噶， 唔系有好多嘢你冇同佢比噶。人哋个孙大过佢仔啊，第日你唔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B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天文奇观日环食早上在本港的上空出现，清晨5:30开始，已经有约1000名市民来到星光大道，人数最多时候有超过2000人。有天文发烧友带齐装备去到星光大道八位。太空馆举办了太阳观测活动，在现场放置多台的望远镜，又向市民派发泪光镜。日环食在早上的6:07开始，太阳中间部分被月球遮掩，历时约3分钟，但由于云层太厚，香港大部分地区都看不到日环食，在尖沙咀就只是看到日偏食，市民普遍都说预咗看不到。 準備咗個單鏡機啦，咁啊有啲太陽淚膜啦，咁啊減光10萬倍嘅。不過頭先啲師兄講咧話，今日咁嘅環境，金口環未必有需要用啦，睇到都偷笑啦。 其實一般嘅天文望遠鏡嚟嘅啫，呢個係，咁只係話我喺前面加咗一啲太陽 filter 咧，咁就加埋相機準備影佢咯。 日食300里次，我嘅興奮啦。 5:00開車我哋，喺港島東嗰邊嘅。最重要係有個好奇心喺度咯，即係對呢個大自然啊，對呢個科學啊，我諗呢個好重要嘅。 咁喺内地嘅福建泉州就如期喺早上6:07可以睇到日环食嘅景象，整个过程持续约3:26。咁过咗今次嘅日环食，本港就要等300年先可以睇到呢一种嘅天文现象。地政总署朝早再派人到元朗大塘荔枝山庄清拆占用官地嘅设施。经营荔枝山庄的18乡乡事委员会主席梁福源出席商台节目时说，当局朝早会到荔枝山庄的郊野公园范围内，政府地和私家地的交界地方拆走排流和厕所的设施。梁福源又承认荔枝山庄部分设施兴建在政府土地上。抵达美国的新名维权律师陈光盛，到了美国之后的第一日，午饭过后同家人到宿舍的花园散步晒太阳，逗留了15分钟之后由工作人员护送回宿舍。纽约大学负责照顾陈光诚的人说，陈光诚现在是想休养，暂时不接受访问。在宿舍的范围守卫森严，有协助过陈光诚的人士想去探他都被拒诸门外。引荐他到纽约大学的法律学院教授孔杰荣就说，陈光诚非常享受现时的生活。在北约的峰会举行的芝加哥，大批示威者在市内街道游行，向与会领袖传达反战的讯息，警方估计有2500至3000人参加，是峰会召开前后的最大规模示威。防暴警察沿途戒备，会场周围的保安森严，示威者未能够接近，峰会没有受到影响。澳洲的乐队组合 Bee Gees 的主音 Robin Gibb 罗宾逝世，终年是62岁。患有肝衰竭的罗宾在1.5年之前曾经接受过手术，切除大肠的恶性肿瘤，期间由于肺炎并发症，在昏迷超过1星期之后苏醒，之后需要靠仪器协助呼吸。罗宾和两名的亲生兄弟组成了乐队 Bee Gees， 是20世纪摇滚乐和的士高音乐的代表乐团，开创了多种新颖的演唱方式。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五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五吹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天晴。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 82%。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的8:34。咁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首先一个封路措施，由于受到呢个冧树影响，现时薄扶林摩星领导呢向返呢个香港仔方向近呢个御海园嘅一段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㗎。咁现时上址实施緊呢个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一种交通意外消息，咁隔人街向返九龙城方向近呢个窝打路道嘅慢线呢因为有种交通意外影响，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后边嘅大坑东道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好啦，顺势睇翻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先。现时排翻去呢个新鸿基中心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去到维园落桥位。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现时就两边开始车多啦。管道口今次就实施紧间封添啦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方向见到龙尾啦吓，暂时都未有自由啊，系啦，去到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啊，啱啦，做人真系最紧要自由噶啊，无论呢个言论啊同埋行动啊都要自由，仲有啊开咪就更加要啦，如果唔可以畅所欲言啊，真系唔想留低噶。周生你好啊，欢迎你喺 DBC 出现啦吓。喺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嘅。而啟德隧道过海呢现时去到呢个模糊街，至于东隧过返香港方向车龙已经排到呢个汇景花园啦。咁仲有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龙尾就电话机楼。九龙区方面啦，咁私隧出返九龙方向去到博康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呢去到呢个石门梅旋处㗎。睇埋大埔公路向大围车龙继续枕住呢个沙田马场㗎。但每日今时今日呢，我哋日日对住一部电脑啦，一日就智能手机咁啦。系咪真系冇咗佢哋唔得呢？ 阿通啊，咁你对呢个展览咧应该好有共鸣感啦，因为由而家去到7月8日喺尖沙咀 K11 咧一个对 Luna 嘅展览啊，呢位韩国嘅设计师想透过佢设计嘅人物咧对住部电脑讲出我哋年轻人啊欠缺沟通同埋互动嘅技巧，即系你啊，将我哋嘅生活咧完全反映出嚟。唉，其实大眼妹都觉得咧，我哋应该同身边嘅人好好沟通，同埋实实在在咁沟通先至系噶嘛，系咪？各位最后咧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树师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日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我系海琪的天空嘅陈海琪，我睇 Annie 音乐剧一定要带定纸巾，点解？我听 Annie 嘅时候。好似讲紧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嘅故仔咁。当我完全代入佢点样由孤儿院挣扎求存，就可以感受到佢勇往直前嘅精神。佢一唱 Tomorrow， 我就好感动啦。Annie 音乐剧5月31日香港演艺学院隆重公演，快啲买飞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间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飞沫可以传播流感病毒，所以咳嗽或打哈欠时，用纸巾掩住口鼻，然后将纸巾放入垃圾桶。一有发烧、咳嗽或喉咙痛，要即刻戴口罩，尽快睇医生，仲要保持空气流通。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曾玉成讲句难听啲，叫征服晚年失志， 从来唔会对呢啲说话咧有啲咩压力嘅。 用咗拉布嘅方式，我觉得此风不可长。 梁振英第一个怼冧咗曾玉成，好鬼毒嘅政治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周庸、林毓华。 8:39电咩？呢个电台啊，我想讲电视旁边，收音机旁边，唉，唔系电啊，电你个头啊！收音机旁边咧， 电台都系电啊！ 大家咧就听紧啦。第一呢、這个唔系商台。第二呢个又唔系人民电台，又唔系港台，呢、这个叫数码电台，所以就有林毓华同周庸坐埋一齐，所以听到周庸把声咧，你又冇搞错，你冇扭错收音机，你听到我同林毓华把声，或者听到风波嗰个 jingle 咧，又冇搞错，都系听紧数码。 咁又唔系嘅，大班，你去翻即系啱啱，即系我入去电台做一。即系2000年嘅时候，如果你两个收音机一齐开，咪又听到大班同林毓华，又咪又听到周庸，你两个电，你四把声添啊！当时 周庸真系叻噶啦，我怀疑咧苦肉计嚟嘅， 系苦肉。 你成全咗港台， 嗯， 因为我觉得佢哋谂嚟谂去谂唔到桥，咁一定要揾个高人度桥噶啦。政府里边系冇高人嘅，系得呢个叫周庸自动献身。嗱，好简单嘅，还我都唔捞啊。总之好嚟好去，嗱个雕人咁啊，你可以唔同意噶。我喺国内 送个大礼俾佢。 啊，好嚟好去，啊、我唔做啦。唉，咁我唔做，你喐啊，喐呢、這个咁啊，吴志森，我话俾你担保你冇事。嗱，咁政府都拗晒头。听完之后，喂，呢度咪歪理啦，咁都得。咁啊，周庸解话俾佢听，佢全个香港电台咧最黑人憎嗰人咧。出面有个叫郑京翰，入面有个叫周庸，啊，佢哋不徐不快，啊，所以咧佢就自动献身，啊，你喐我，跟住喐埋阿吴志森，就乘机就将两个 talk show， 朝头早嗰个同夜晚嗰个咧就改革，嗱，咁啊顺理成章，咁政府一问咯，啊，梗系啲高高层咧唔系去讲嗰啲低级公务员啦，喂，得唔得噶？咁啊，周庸拍心口，佢话嗱，你两个一齐喐。担保白发魔女收声，咁白发魔女收声，咁仲有个曾志华喎，一定收声啊，咁所以咪搞掂咯。嗱，咁林许，你知唔知有样嘢咧好过瘾嘅？呢个风光大，大家利是啊，风光大念啊， 大家利是啊， 大家利是啊， 系 嗱，点解咧？佢临封咪前咧，佢结婚嗰度有 哦， 喺马会摆酒。 唔系摆酒 cocktail 嘅，你意思系佢系想有段系愉快嘅，系 你都唔明 好潇洒嘅日子。 真系林毓华咧，成日咧就炸乱个饼，咁有古仔讲古仔，有一步一步嚟，咁你唔好咁快插嘴先嘅哥。周庸我唔出 声。你知唔知有啲听众话俾我听，佢话大班咧就系有一样嘢咧要改进嘅， 老啊！ 你铺排得太多啊！你咩 老啊？吓攞奖者卡噶啦， 喂，咳入去， 系啊， 咳入去。 自己学你仔啊，剪接啊，电脑剪接啊， 翻嚟喐佢， 系 翻嚟喐啊， 冇错啦， 即刻要喐。喂，喺马会 系， 喂佢人结婚去结婚去已经巴闭噶啦，第四次嗰次啊， 系 第四次咧，第一就，所以我话你好多嘢冇得同周庸比嘅、 嗯。 第二，人哋请司仪，佢请司仪， 嗯， 啊，你任领级啊，金牌司仪请边个？ 边、嗯、个？ 任你讲啊！如果你系周庸，你请边个做司仪？ 请郑京翰啦。 咪你要系咁谂啊！你啲咪你够周庸啊？ 郑京翰唔够靓啊，做司仪啊！ 佢搵咗个女嚟做司仪啊，大佬人哋你谂都谂。 两个女， 两个女一齐添啊！仲要嗱，咁你已经过瘾啦。咁啊，仲有啊，最令人感动或者令人哇咁嘅，冠盖云集。 哦 现任 大班又去， 我以为 大班又去， 我哋暗春， 一个仲 wow 嘅咧就系咧揾你嘅前妻嚟做主持， 我唔知道有冇去，可能有出现我哋唔知嗱，现任特首暗春曾荫权， 后任特首冇去 嗰阵时阴点做特首嘅，10年前以为做咗特首嗰个叫唐英年， 系 有个咧系人谂住冇得做特首，入闸都未入到嘅，嗰、那个叫梁振英一齐出现啦、 哦。梁振英冇去， 有好似话有出现过 啊， 冇咩？ 嗱，所以大班成日收料收錯，你嗰日在場啦。 嗰日有人問人，佢都話梁振英走咗啊，見到你入嚟咁，嗰度有個有整蠱我原來。 唔係， 梁振英冇。 你上一次就俾鄭家富整蠱，再俾即係俾商台俾人告，即係加埋嚟俾人告。 我一入去， 今次邊個話俾你聽？ 我入去，我而家要諗下，有條友就話：喂，你入嚟嗰梁振英佢走啊，你有冇搞錯啊？我真係，我 嚟呢個 CY 係嘛？ 我跟住三司十二局差唔多嚟齐嘅， 都 差唔多 嚟，有人 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嚟齐嘅，大佬咪即系话嗱，风光大美。 唔系啊，我哋啲即系不嬲冇乜得罪人咁，人哋俾面咯吓。 咁跟住咧，佢老婆啊巴闭啦，佢老婆咧就靓嗰啲唔好讲啦，靓嗰啲唔好讲啊。好在佢唔喺我做司仪，因为点解靓过嘢嘅有人？当年你老友何安达结婚。叫我上台讲嘢喎，嗱佢系上台唱歌啊，我啊上台讲嘢啊，我就话拢牛爬乱草。如果我上台讲，梗系有讲翻同一样嘢噶嘛，你咪冇好，我哋把口唔收噶嘛。哇！ 你幕后好多嗰啲系创意人同你写稿噶， 唔使写稿噶，你讲嘢。 我哋做呢行使乜使乜？ 一翻嚟再讲佢啫嘛，再讲多啲内幕先。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唔好嘈住啦，呢球波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啊？免费噶，你唔知咩 ？WiFi 两个月免费啊！ 用紧咩台都得啊？ 系啊 ，WiFi 上网睇波真系好顺噶，未试过咁快啊！ 哇，真系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有关条款约束。 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创办面试青云路课程，是根据孩子的心理成长，针对各幼稚园和小学的入学需要而编写，不会只是着重面试模式，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幼儿成长的修养和独立处事能力，和家长携手带领幼儿创造更大的学习空间。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周庸、林毓华。 8:47啦，直播室里面有个拉布嘅郑京翰， 拉布1872111， 喂，要剪布就靠你咯，林毓华。 九点后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倾下偈嘅，同阿周庸啦。不过周庸讲埋啦，咁人哋就话忘夫益子 系。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呢就都有个女人的。但周庸倒返转，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受女人欢迎。人家王夫益只是王妻的。哇，那么那天请饮，他老婆很厉害，先讲吧，讲先，他老婆是国泰的 AO 来的。国泰同我那天讲了，国泰同政府一样的，有 cadet 的，有 trainee 的。他老婆就是入去国泰啊，做 training 开始嘅，即系积极培养嘅高层嚟，已经系高层啦。而家又 逢真国泰有咩高高层？ 国泰买飞啊，啊 reservation 有咩唔掂？揾到老婆，因为老婆管嘅，好嘅就系老婆，唔好都系老婆。哇！嗰日去啲国泰嗰啲高层又空群而出啦，咁梗系啦，自己嫁女啊嘛，嗰啲太古嫁女好紧要咩？大班全部你齐嘅，主席有冇嚟啊？ 唔知咧， 主席有冇嚟啊？ 好似冇到。 大班就嚟，主席我嚟，哇！那个大班白头佬，我老友嚟噶嘛，又系白头佬嚟， 白头都系佢老友， 又系白头。哇！见到啲官 parade 咁入去啊，全部连阿黄仁龙都去，黄仁龙好少出。 黄仁龙冇去啊，唔好咁啦，冇咧。 黄仁龙有冇？ 冇咧，你唔好 又开始证明大班啲记忆有问题啦。 唔系即系曾俊华有去啊， 多尼有啦， 多尼有去。 啲局长含难大部分都有啦。 有人冇去啦，有人即系唔得闲冇你咁你 系唔得闲啫，你免 即系唔得闲咁 唔紧要啦。咁跟住仲有啲哇，嗰啲最多口传承、最鬼恶、最黑人憎，乜人都到齐啦。 郑经翰有 恶人都嚟啦， 立法会议员仲有、啊、立法会议员乜人都有噶啦。哇，你系大班，你见到我吓我嫁女嫁咗入去好嫁头好住家啊呢、啊這个第一咁啊，话真系大开眼界，谂都谂唔到，哇呢、這个女嫁得掂啊咁。跟住最近大家知啦，呢、這个庄伟恩 系 佢哋嘅。负责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嘅 离 巢 啦， 啊话要有高就啦。 嗯， 我问你咧，国泰你拣边个睇佢啦？要做公、嗯、要负责国泰形象啊、嗯、公关啊、游、嗯、说啊， 系 不二之选啦、啊，买一送一啊，大佬、哦、啊，啱唔啱啊，周雄？ 我唔知啊，我净知道我净系知道我脚头好就算啦。咁啦，喂，咁你任何即系我哋到呢啲咁嘅年纪咧，即系如果你太太系工作嘅人咧，如果佢有升级咁啊，梗系戥佢开心啦。咁你仔女升级，你都会戥佢开心噶嘛？咁任何人自己人吓。啊嗯即 系咁亲密嘅人 添啊！系咁你即系大家有高就咁啊，梗系开心啦！当台 人都潇洒咗好多啦，即系。 其实我不嬲都咁潇洒嘅。 喂，咁你冇问你啲嘢，喂，你俾赡养费都好用嘅。 咁日男人有时你做错咗嘢之后，你嘅责任咧，你责任你系要负嘅。咁呢个你又要明白咯吓、啊。所以好似系大班咁，娶咗个咁好嘅卢锦祥咧，即系其实真系因系，所以咧一定喐都唔好喐吓，一定呢样都好重要噶。 好惨噶，你知唔知我好惨噶？ 你惨咩啫？ 我讲咩样嘢？我好惨啊！所有人见到我咧，所有人咧，逢真人要赞我咧，即系闹我大把嘢闹啊！你知唔知呢啲人真系衰？佢赞我一样嘢，大伯， 你娶咗个好老婆， 你冇样嘢咧，你得一样嘢咧，嘅咁啊大镬啦！我以为话我口臭，原来唔系。 咁你娶咗个好老婆 喂，大佬啊， 喂，同你凑大三个， 俾啲 credit 我都唔得，大佬吓。 咩啫？ 你三身有幸啦，系嘛？ 我要问住先。我哋冇话卢锦祥嫁到个好老公啊嘛，而家系你娶到个好老婆啊嘛，咁咪你叻咯， 所以佢唔做公关啊，嘥咗佢真系，唉，所以我话咧，香港电台嗰条桥系度出嚟啦，仲有几分钟讲埋香港电台啦， 唔系，不如我， 我最中意讲香港电台， 我讲， 你讲下你有咩失， 唔系， 你有咩失， 唔系，我讲翻你头先个古仔先啊，你要俾我评下你头先讲个古仔啊， 咩古仔？ 咁你头先你讲嗰、那个， 你度条桥出嚟， 系、 啊、 你话我度，其实咧嗰条桥咧，如果真系咁睇咧。真系可能系好可能系咁发生，唯一样嘢系唔系阿大班冇讲到准嘅咧，就咩咧？度个桥嗰条人咧，原来郑经翰嚟， 你又赖我？ 原来郑经翰咧就走去献宝，献完宝之后咧照单全收。咁我又十下懵下懵下，俾人炒咗，咁我仲好似好开心咁样。啊，点知跟住有个低级公务员你出嚟插。 嗰、那个点知搞到嘉荣 咁啊？咁先至搞到一即系满城风雨，又上立法会啊！咁你话其实真系几无谓咧？你话真系？ 咁你有冇听翻朝头早个节目嘅啫？ 耐唔中啦， 系咪真系好咗啫？ 唔系周融其实 唔系咁样讲。我谂咧，即系如果你系即系你唔好话呢个世界冇叫好唔好 系。 不过你话咧，就我所有听到啲朋友同我讲咧，就话咧系一个字形容佢。闷 闷 闷，咁啊问题就系咧， 想闷好容易，听我的咪得咯。 唔系呢句答呢句系留翻俾你，俾位你啊嘛。 你咁样讲法呢条桥系啊，郑经翰度几次喎，真系啊， 即系铺路 赶咗啲客过嚟呢边 系 嘛？ 系咪？ 如果唔系点会？ 咁你话啦，你话周融点解要做呢样嘢咧？系咪？系咪？ 其实假噶，我要搞掂周融先得噶。你咁容易搞得掂周融嘅咩？喂，周融肯同你去，即系。玩埋一份先得噶，咁所以 咁又咁好现实讲一样嘢先。 在呢件事发生之前呢，我係冇同郑经汉坐低飲过茶倾过偈啊，然后度过呢单嘢係点样做 的。有冇第二个纸仔呀、啊、有冇第二个纸仔、啊、有冇人返嚟喐佢。 好啦，又到返啦，郑经汉继续讲港台啦，继续。 我问你嘅真係你其实真係有冇失望㗎啦。我觉得唔係。 失望乜嘢， 其实唔係问你嘅。即係成个剧本本来写得好好㗎你本来。但最终点解杀出个程咬金出嚟咁多口嘅一条友。嗱，如果梁家永嗱，当日你哋把酒谈欢，去到呢个食意大利餐，讲好晒，大家唔好咪算咯，好嚟好去，即系周。 哦，唔系，我可以试下咁样讲。其实我估咧，到最尾嘅时候咧，就系我同阿戴建文倾嘅时候就话啊，大家即系好嚟好去啦，时间啊乜乜乜咁。咁当时佢讲，即系我佢就话咧，你哋可唔可以等到临走前个礼拜，佢哋出做宣传， 嗯， 你同吴志森先同出边讲啦。咁我即时反应，我就话，喂，有冇搞错啊？喂，我话我唔搵工啫，最多系嘛？喂，吴志森都要搵工噶，你冇理由即系叫人哋唔出声，连搵工都唔准搵，最深尾个礼拜先至去搵工噶，即系唔讲俾你，喂，呢样嘢你唔公道啊！你真系好乞人憎咁、啊。咁佢啊，对，咁佢话不如咁啦，我话嗱，我哋咧就随时我哋可以出边讲， 嗯， 吓、啊，总之佢不敢嗱，你出边讲话你哋走咧， 我哋唔会应， 都唔系，佢话你可以出边讲都得，不过你话俾我哋听， 嗯， 话俾我哋听，你同边个人讲，等我哋有个即系个知晓都好啦，咁样，好啦，咁冇问题啦，咁我谂嗰下咧就有啲人开始唔开心啦，个理由点解咧就话，哇！走嘅时候应该系侮辱你嘅，因为你俾人炒先得嘅，因为咧你仲喺出边讲话你唔捞嘅时候，佢又攞埋彩咁。咁如果你睇翻跟住发生嘅嘢嘅时候，第一个收两个电话嘅时候咧，就系话，喂，我听到出边提，哇，港台炒咗你咁嗱。咁其实嗰个咧就证明一样嘢，有啲低级公务员咧，即系觉得咧，你唔可以风光大状 啊。 你一定要即系死得好痛苦，咁先啱， 好难睇啊！ 系要难睇，咁所以先有呢件事發生。 但 系点 解咁？佢哋冇考虑到佢自己有啊，所谓自己有嘅吴志森咁啊嘅感受咁。 冇，因为其实老实讲啦，即系我谂如果可以杀到周融咧，我谂喺某个港台某一个圈子里边咧。觉得嗰个牺牲任何一个人， 哎呀， 都值得咯。 你做啲嘢，我真系同你度呢条桥啦，所以证明我冇份度噶。 所以证明我又冇份度啦。如果唔系，我揾咗你度。 你揾我度咧，我就话喂，叫佢杀多件啊曾志华啦，去公务员。 唔系公务员， 唔封佢咪，就系叫做行政。 唔得嘅， 做行政都唔得。 得佢 一定要佢开咪。 系啊，佢一定嘅，冇嘅。冇。你唔好谂住杀阿碌啦。佢都唔系好黑你憎嘅啫。 好黑憎嘅，我话俾你。 佢 OK 嘅，佢 OK 嘅。 喺度乱噏呢条友。嗱，周融一翻嚟咧，嗱，你冇开咪咁耐啦。嗱，我哋做开呢行咧，一定口多。你唔好话你点样杀极都好。嗱，最近即系喺啲封咪之后，有12月。到而家啊，風雲變色香港啊！你又走又選咗特首出嚟啊！咁啊，搞到而家咧，真係滿城風雨。你而家好多感受噶嘛？你唔係有啲嘢你想講冇講過嘅啊？想不如你一點唱你自己？ 我點唱？ 你話喺12月到而家發生最緊要嘅三件事，或者今日都唔緊要，最 current 嘅又得，即係最今日嘅又得。啊！你讲翻12月开始就讲翻转头， 咁啊，梗系第一样嘢就选咗新特首啦。 唔系你讲下啦，你俾个机会你转头， 畅所欲言啊！ 唔系你选咗新特首，嗱，你即系嗰个战情冇得讲噶啦，已经系即系结束咗啦。 咁你可唔可以分析下点解唐英年冇得做？ 冇，咁唐英年输就老实讲，你冇办法啦，因为最紧一样嘢，佢自己本身佢有一啲过失。 感情缺失类型 系咯，咁你俾人打到咁样，你冇得讲啦。 系嘛？ 其实真系冇得讲，因为好多喺当时嘅时候咧，如果你喺街头咧，系即系睇下，你会知道嗰个环境系好差好差。嗱，我佢俾个例子你啊，我个朋友佢就即系同我一齐去食饭，咁啊食饭嘅时候咧就系即系。嗰間就唔係一間即係好高級嘅餐廳嚟嘅，普通嘅餐廳。咁你知而家啲餐廳冚唪唥都有電視機嘅，當時係選緊嘅時候。咁突然間咧就個電視咧就係、是、播出就係阿唐英年起身講嘢嘅嘢。當時咧就 咦呵咦呵咁。 啲人呵啦。 啲人呵佢。 嗯。 咁呵佢呢唔係淨係女人喎。 马佬。 男人都呵埋。即係喺住闹。咁你会睇到呢，如果喺咁嘅情形之下呢，即係佢再唔可以控制到嗰个情人，即係市民嘅情绪呢，佢其实就真係好好难搞到。咁、 嗯、 你可以话。 咁你係顾问嚟㗎嘛，大佬你失职㗎嘛。 唔係顾问顾问老实讲好现实讲句，顾问你只可以话俾佢听你可以点做。但係到最尾係个 candidate, 係嗰个候选人自己可以做咩嘢，佢愿意做咩嘢。咁有啲嘢个形势系咁差嘅时候呢，你其实你可能好难已经可以做到任何嘢。咁好啦，咁选战完咗，选咗新特首出嚟，咁点呢？咁到尾你都要接受个现实，就话香港未来五年你想佢衰定想佢好呢？咁你始终都要香港唔衰得，即系唔可以带俾佢太衰。 唔系我喺度住嘅，一定想佢衰㗎啦，呢个唔使讲㗎，点样都唔会冇人想香港衰嘅。啊，不过呢就除咗特首，仲有咩啊？ 当时有冇人劝过佢，不如唔好选？ 俾人讲埋。 第二样最紧要嘢系 DBC 开咪啊，开台，但系即系还声于民系。 翻嚟经过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天文台的奇观日环食早上在本港上空出现，清晨五点三十分开始，已经有大约一千名市民来到星光大道，人数最多时候有超过二千人。有天文发烧友带齐装备去到星光大道霸位，太空馆举办了太阳的观测活动，在现场放置多台的望远镜，又向市民派发泪光镜。日环食在早上的6点07分开始，太阳中间的部分被月球遮掩，历时约3分钟，但由于云层太厚，香港大部分地区都看不到日环食，在尖沙咀就只是看到日偏食，市民普遍都说预咗看不到。 准备了个单镜机，有些太阳滤膜减光10万倍的，不过刚才师兄说今天这样的环境今口环未必有需要用了，看到都偷笑啦。 其实是一般的天文望远镜嚟嘅啫，呢个系咁，只系话我喺前面加咗一啲太阳 filter 咧，咁就加埋相机准备影佢咯。 日食300几次，我嘅兴奋啦。 五点钟开车我哋喺港岛东嗰边嘅，最重要系有个好奇心喺度咯，即系对呢个大自然啊，对呢个科学啊，我谂呢个好重要噶。 咁喺内地嘅福建泉州就如期喺早上6点07分睇到日环食嘅景象，咁整个过程持续约3分26秒。过咗今次嘅日环食，本港就要等300年先可以睇到呢一种嘅天文现象。地政总署早上再派人到元朗大塘荔枝山庄清拆占用官地嘅设施。经营荔枝山庄的18乡乡事委员会主席梁福源在商台节目上表示，当局早上会到荔枝山庄的郊野公园范围内政府地和私家地交界的地方拆走排流和厕所等设施。梁福源承认荔枝山庄部分设施起在政府土地上，又说已经是尽量劝服村民冷静。抵达美国的失明维权律师陈光成到了美国后的第一天，在午饭过后和家人到宿舍的花园散步晒太阳，在逗留15分钟之后就工作人员护送回宿舍。纽约大学负责照顾陈光成的人说，陈光成现时是想休养，暂时不接受访问，而在宿舍的范围守卫森严，有协助过陈光成的人士想去探他都被拒诸门外。引荐陈光成到纽约大学的法律学院教授孔杰荣说，陈光成十分享受现时的生活，会学习英语和研究中美法律制度不同的地方，相信陈光成最终是会回中国继续推动人权事业。 在60至70年代大受欢迎的三人澳洲乐队组合 Bee Gees， 其中一名成员 Robin Gibb 罗宾病逝，终年62岁。罗宾的网页星期日发布死讯，指他长期同癌症搏斗和经历过肠脏的手术，星期日与世长辞。BG's 乐队当年以一系列的情歌和的士高的歌曲风魔乐迷，卖出多达2亿只的歌曲专辑，而名曲是包括 How Deep Is Your Love 和 Stay In Alive。 头消息，意大利杯的决赛，拿波里2-0击败祖云达斯夺杯，法甲联赛萨科蒙比利埃作客对包尾降班的欧塞尔，赢了2-1，是首度夺冠。至罗马网球的公开赛，女单的决赛，俄罗斯的舒拉保娃就以盘数2-1反胜中国的李娜夺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天晴。现在录得的温度25度，相对湿度82%。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啊，较早时呈祥道向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快线有宗交通意外噶，不过仲啱啱清理好啊，龙尾有待消化噶。现时排翻喺后边嘅观景台啊，塞紧车各位咧，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吓。好啦，睇翻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咁啊，港岛告士打道过海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去到城市花园嘅。而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都系车多啊！管道口大家仍然要间风咁话。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下龙尾先吓。喺啦，繁忙时间多车啊，相信翻嚟就会喐噶啦吓。现时排翻去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冇错啦。当日立法会曾主席，哎呀，讲翻嚟就喐啊！我相信讲紧嘅电脑滑鼠啊，系、哎、啊，做乜？唔鬼喐啦吓，问过隔篱个秘书，个秘书又唔知道，咁唯有期望翻嚟就喐咯。啊，点知录埋音，开埋咪啊，出埋街，哎，咩都唔记得晒啦而家吓。好，另外西隧向中环啊，出口位比较车多噶。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边都系翻嚟就喐噶，好长嘅车龙啊，去到碧街噶吓。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去到呢个芜湖街噶。咁啊，东隧过香港车龙排翻到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去欣怡花园噶，新界区两边隧道又点咧？狮隧出九龙去到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去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继续车多，今次短翻少少嘅，排翻去和斜村啊吓。阿大妹啊，次次见到你咧都有个化妆袋更新噶，啊你都几贪靓噶。 阿通啊，咁女仔啊，梗系想扮下靓噶啦，所以有关美容嘅资讯咧，我都会及到实一实噶。好似由5月23日至6月5日咧，朝十晚九嘅时间。在太古城广场地下有个美容展览，因为法国的私人收藏家会展出150件珍藏的美容用品给大家看，当中有美白产品又有化妆品，而且还会介绍西方美容化妆品行业由18世纪初至现在的历史。如果想知道妈咪和婆婆那个年代怎么化妆，记得不要错过了。最后揸紧车的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小时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升到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水上运动乐趣无穷，要玩得开心又放心，安全准备唔少得。事前做好准备，清楚天气同海面情况，做足热身。食咗药或者饮过酒就唔好落水啦。船只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单独潜水啊。咁就自然玩得安心又放心啦。开心水上乐，准备充足至正确。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 台联合广播。 曾玉成讲句难听啲，叫清苦晚年失节， 从来唔会对呢啲说话咧有啲咩压力嘅。 用嘅拉布嘅方式，我觉得此风不可长。 梁振英第一个怼冧咗曾玉成，好鬼毒嘅政治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周融、林毓华。 啊！而家9点入翻戏玉啦，做翻时事节目，唔好讲八卦嘢，唔系人哋以为我做紧大龙凤大茶楼添啊！周融，就揾你嚟做龙凤大茶楼好啊！你真系礼拜六得闲嚟客串下。我哋个节目10点到1点喎， 你还好，你应该系担正嘅人客串，你真系咁样讲嘅，真系大班，你真系 客串 好。喂，佢话担正咧，佢随时会打电话俾我。 哦 ，OK， 即系我请佢客串嘅，暂时可以，因为佢仲未有意思。 系，唔好啦，你唔好你礼拜六嗰啲时间，你唔好 打波 啦， 你有人要 去， 封咪之音嚟噶，你嗱讲翻嗰三样嘢啦，你封咪之后， 唔系啦，封咪之后 第一样嘢讲特首选举，你有咩睇法？ 嗱，新嘅特首选。出嚟，嗱选个过程讲都嘥气啦，已经系即系明日黄花啦 ，history 啦，冇乜。 咁香港型点咧？而家啊， 嗱，我不如我讲个古仔俾你听。 好啊，好啊， 好嘛，个古仔就咁。我有一次咧就去咗呢、這个香港论坛， 系 咁当日咧就有几个人喺台上讲嘅，一个就系阿 Ronnie Chan 啦、咁陈继忠， 陈继忠， 喂，你大话 Ronnie Chan 啱啱礼拜六先讲咗一样嘢。礼拜六咧就好衰唔衰 ，Lonnie Chan 咧就喺佢个地盘，即系佢主场啊，亚洲协会嗰度啊，嗰个军火嗰度咧，就有个座谈会。 系 唐英年咧，成家人咧就走去捧个嗰间餐厅嘅大厨，就走去食 lunch。 系 咁啊，冤家路窄嗱，收尾据闻咧，唐英年咧就走夹唔头，佢话赶住去开会，我唔知开咩会嚟噶。OK， 咁但系。攞啲青讲咗句嘢好过瘾嘅，佢话狼，梁振英系狼，佢唐英年背后嗰班人先系狼啊，咁即系话你啊，咁啊继续讲啊周狼， 冇所谓啊， 佢话唐英年背后嗰班先系狼， 冇所谓啊，狼 系 有乜问题？ 唔系讲你嘅，佢系讲紧李嘉诚嘅，讲地四大地产商嘅。 OK， 好啦，今日讲翻嗰个古仔啦，咁啊当日咧有几个人喺台上讲嘢，咁一个咧就系、是、Ronnie Chan 啦、咁另外一个系陈志思，再一个咧就系张炳良，仲有一个咧就系一个区议员啊，姓刘嗰、那个刘，好似刘国林。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黄卓奇，中大嗰、那个啦吓。咁、其实都系你知啦，嗰度都系凉粉集中营嘅嚟嘅。 又系人哋主场， 我哋主场 主题系咩？讲啲 唔系咁啊，讲下啲新，即系嗰次咧就系讲紧系选完之后啦，咩新思维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听完咁佢哋讲嘅嘢唔即係佢哋讲嘅嘢啦讲完晒之后咁我又忍唔住问咗个问题。咁我问个问题就咁嘅就话我话今日就冇意思啦不如大家睇五年之后五年之后究竟在座各位觉得香港型你睇五年之后香港系好咗定差咗点解你觉得好咗即如果好咗我唔讲啊因为我唔觉得佢哋会话会香港会差咗因为有新特首㗎嘛。咁呢第一个发言呢就黄卓奇即係中大嗰、那个。黄卓奇就好犀利佢话哇掂梗 我觉得八成香港一定会好得好得好好得好紧要嘅。咁因为我哋有个新特首，哇，正。 哇，呢个柴仔嚟，呢个教授嚟，点解咁乞人憎啊？会 呢个系你 堕落 嘅 位， 呢个系你讲嘅吓。 有人够胆讲呢啲嘢嘛？你话 maintain 翻个 status quo， 即系保持现状已经好好啦。五年后香港， 咁呢位学者有冇啲咩论述？有冇咩系有啲咩去令支持佢啲论据咧？ 有梁振英做特首咩？ 系、 啊、 咯，就一句啫，就一样嘢，即系 咁 犀利 啦。咁跟住就到阿张炳良讲，咁张炳良咧就咦我我咦我我，咁啊，即系讲咗大堆嘢，咁但系冇乜，即系冇乜答到你啦。 张炳良咧，嗱好简单，有讲古仔俾你听。 系嗱，即系我讲样，佢又 本来咧 暂断过病嘅， 唔系 过瘾噶， 我系曼打罗嚟噶嘛。黄英奇咪话做文化局长嘅。是啊，梁振英揾佢噶嘛，中呢、這个港澳版都通过咗噶啦，点知咧就过唔到中联办？点解过唔到中联办咧？嗱，又系据闻啦，当然啦，永远都冇人证实嘅呢啲嘢。嗱，就话民建联咧就走去中联办讲，就系西环讲，佢两个民主派入国，我哋只系支持一个啫，支持一个叫做张炳良。嗱，如果你揾阿张炳良同阿黄英奇比咧，黄英奇就未入过民主党，又唔系民主派嘅。老实讲，只不过可能 曾经系自由党噶嘛。 咪自由党好多党佢转过出咗去，又入过去，又出翻嚟啦。喂，如果张炳良作为一个港同盟嘅创党成员，而受呢个中联版同埋民建联接受，可想而知呢个系咩人啦、啊？继续 系咁到阿 Ronnie Chan 啦，陈启中讲，咁陈启中咧嘅答法咧就咁、是，我唔知道究竟点样， 佢用英文答你，用 中 文答你， 中文，我唔知道，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呢、這个特首会百分之即系会肯定好勤力，做得会好搏命。咁你话咧，即系如果你要俾个 effort 咧，我觉得即系香港未来呢五年个 effort 咧就会有70%，七十几嘅，八十嘅，好啦。咁啊，讲完啦，即系其实冇答到。 嗱，呢个又要答下个嘴嘅呢、這个， 系好， 呢个就嘥气嘅讲嚟。佢系啊梁振英背后嘅最大支持者兼金主，佢讲乜咧都可以 discard 咗佢。 好啦，咁啊， 同埋嗰勤力嗰个概念都差啦，不由不成日都咁讲噶。新界只牛好勤力啦、 啊，咁啊到陈志思，咁陈志思就话啊，如果你讲 effort 咧，我觉得阿梁振英咧就会100%， 系 100%，啊80%啦之类啦，咁啊不过咧即系呢个老实讲呢样嘢咧，即系好唔好赢唔赢咧就即系好难讲嘅吓，因为要睇好多样嘢，不过咧就一定系香港会搏尽噶啦，即系梁政府会搏尽。咁如果你听翻晒咁多人讲嘅时候咧，就正如一样嘢，我哋头先即系直都有讲嘅就话，其实大家咧即系对未来五年所发生嘅嘢咧，其实就系即系担忧多嘅。 嗯， 因为最大嘅问题就系话咧，以往香港咧即系当时曾荫权政府之下咧，你有工商派 AO， 再加埋左派，即系呢个民建联啊，呢、這个即系工联会啊，其他嘅，咁你两。咁啊，泛民又大概又系三分一，咁啊三分二对三分一咧，你有赢啊嘛，咁你人多就打赢啦。但系而家你一拆为二，左派就变咗主动啦，即系主导。 系 啊，大伯头先所讲啦， 土共 吓啊，咁啊你唔好咁 西环， 即系唔系个土字我就好憎嘅，因为咧好耐以前咧，即系啲英国佬咧就去亲任何地方就话啲 native 即系土人。咁所以我对个土字咧，作为中国人咧，我就有一个好大嘅反感，所以我又永远 唔系我哋叫 本土经济吓， 我哋 native 又 唔系 值得骄傲， 唔系，因为佢哋讲个 native 先就系、是、当然就 系 土人啊嘛。其实老实讲，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有啲即系啱啱嚟嘅鬼佬咧，有尤其是你当年啦，即系我即系六七十年代嘅时候，仲好多系喺非洲做完过嚟调过嚟嗰啲咧，都系有时都忍唔住都系讲咗 natives 噶，即系本地人。佢意思就話本地人，但係中國人聽到咧就真係好硬耳噶嘛，所以我對個土字係真係冇乜好感嘅嚇、好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曬成樣嘢，你會覺得咧即係難搞嘅，即係未來呢五年係難搞嘅，得唔得真係冇人敢寫包單。但係咧你嗰個形勢咧就其實係比即係曾蔭權當即係嗰五年前咧風險更大。 咁但係冇嘅，一個世界唔係話你邊個上咗嚟一定包贏包輸，而係睇返跟住嗰五年發生啲咩嘢。但係似乎又係好難，即係覺得會好嘅呢，就真係要即係呢個應該係冷門嚟㗎喇。 咁但係世界嘅大氣候都唔好啦。 Panasonic 汽车电池提提你，定期帮汽车电池补充蒸馏水，电池寿命就会更长啦。Panasonic 汽车电池耐用可靠，一塔即着，同全港司机大佬拍住相啊！ 老公，点解你识整温泉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周庸。林毓华， 九点十九分，电话系18721111，大家想同阿周融倾偈咧，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周融，唔好讲呢个，唉，嗰啲咩香港型啊、梁振英嗰啲唔好讲啦。我哋香港人咧惯咗啊，逆来顺受，无奈啊，就自求多福。又好多人都认为香港系福地嚟嘅，唔使惊嘅。嗱，最近发生最大件事咧，就曾玉成事件啊，拉布事件。你点睇啦？我哋嘅立场就好清楚啦，或者你又有啲唔同嘅立场咧？ 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其实即系呢个系你玩嘢，我玩嘢啫。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即系嗱，你讲真句啊，你话即系讲政治玩嘅政治玩政治，其实真系大家唔好玩政治呢样嘢咧，系正常嘅。政治系要嚟玩嘅吓，你唔玩咧，你点赢咧？咁你话老实讲，你摆喺立法会下一届唔知啊，未算吓，今届你数下嗰班人啦，有边个够黄毓民玩啊？大佬高你冚烂高你三班啊，系咪？挽下手你喺泛民里边都高你即系两班 泛民 两班半啊， 嗰班垃圾嚟，嗰班唔使讲。 所以你冇得打嘅，即系喺毓民系好嘢噶，系玩得好好噶。但问题是一样嘢，你唔可以觉得咧，即系君子可以欺之而方，你谂住咁玩人，一定玩翻你转头嘅。咁问题就系、是、佢玩你，你玩翻佢，咁有时真系大家。一人赢一铺咁解， 但系呢铺最曳嘅就系政府个铺啊，玩得差呢铺 真系。但系问题玩得肉酸啊！即系我觉得曾玉成玩得肉酸。 唔系啊， 你牺牲咗曾玉成。 唔系大班，好现实。 你仲牺牲埋立法会？ 唔系，我明啊。 秘书处个中立性、啊， 我明啊。个个都想打完场波7-1啦，大佬。但唔得嘅时候踢到最收尾，喂， 总之赢就算啦。 即系车路线最收尾先追翻嗰球，仲要踢12码最尾个球先赢。喂，大佬都算啦。 再唔啱咧，我就讲翻当年麦拉多嚟将个波掟入龙门算啦。总之要 揾手，揾手 就唔拍佢入门啦。 上帝之手， 即系好似阿一哥讲黑影咁。 系嗱，唔系咁讲，咁又实讲，即系你话。有冇办法可以即系避免到呢样嘢咧？其实我估曾玉成如果要真系搞到嘅咧，唯有都系出呢招嘅啫。 咁但系可以好睇啲嘅嗱，譬如唔系太心急啦，我觉得就压力太大，因为梁振英咧就话到明啊，冇 plan B 嗱，我哋做生意第一次听见系做生意冇 plan B 嘅，即系佢嗰个所谓重组架构咧，佢如果立法会过唔到咧，佢冇后备方案。未听过㗎喇呢啲咁嘅嘢你咪你冇咪继续三司十二局囉。佢话佢冇㗎所以睇到佢几急呢要立法会快快脆脆攞佢嗰个改组嚟讨论。 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呢但呢次有趣嘅地方就話当喺财委会。 而家继续玩拉布。 就係拉布嘅时候呢就分别大啦因为嗰个主席就係刘慧卿。 另外一样嘢仲有其他委员会都可以玩拉布。 係。 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今次你个代价太大嘛？你第一呢、這个曾玉成千年道行一招丧，我最痛心嘅咧， 系 我做个立法会议员啦，我谂但系你做旁观者都一样啦。喂，立法会秘书处， 我冇准备做立法会 议员。立法会嘅秘书处啊，一直俾人感觉好独立嘅，好专业嘅。但系今次，喂，阿 Pauline 临退休搞镬咁嘅嘢。又系真系，我都唔明香港而家啲风水，今年踏入呢咁多八运就乜运啦？ 喂，个个都过唔到，即系收尾两年过唔到嘅。 嗯， 嗱，特首又大镬，立法会主席又大镬，而家连立法会秘书处秘书长都大镬。 咁跟住落嚟边个衰咧？ 啊， 仲有边个衰咧？ 咁我哋香港咁多人咯吓， 系啦，数落嚟啦，要数落嚟，仲有边个衰啦？唉，即系老实讲，讲到尾咧，大家都要明白一样嘢咧。 诶，好似好灰心咁啊，讲到啊，好灰啊。 其实你系灰噶，你香港系灰。 但我都未讲，我做一样嘢最难睇啦。我都唔好讲拉布嗰啲啦，唉，大家难睇，你当大家玩嘢啦。喂，第二日开会，你系九点开会，九点开会噶嘛？点解突然间见到唔够人，又惊流会啊？即系曾玉成咧系有个责任咧，啊，就系尽快搞掂佢。即刻话九点半先开咯，咁就 但我话俾你听，有样嘢好危险嘅地方就咩咧？如果大家以后咧都系讲所有会一定有 quorum 嘅，一定要够人嘅咧，大件事啦。即系如果你一嗱唔系我唔系讲今次 开会一定要数嘅，嗱立法会咁嘅，嗱我哋做过啦，唔好意思啊。立法会开会咧就一定要数 quorum 嘅，系数一次嘅啫， 系数一次 就开会嗰阵时，跟住如果冇人出声就冇人理嘅， 系。 所以我嗰阵时同阿李柱铭最开心噶啦， 系 一见到唔够人就举手啊，大佬主席唔够法定人数啊， 又叮 又 叮 一 轮叮当咁叫佢翻嚟， 有就掹我哋噶，就掹我同阿李柱铭嘅，你又喺度玩嘢吓啊咁人哋个个 大佬我喺度喺度打紧 早餐 就玩翻转头， 有啲可能咧仲有啊闹你负后果噶。如果唔够人留会噶咯，咁我同你署名话留五楼会关我咩事啊？即系佢第一次，即系每逢点名系点一次嘅。之后就要有议员提出嘅。 喂，不过又咁讲啊，冇乜理由，即系大家翻工冇理由，即系报到之后跟住走咗去噶、 啊。就系 小差呢个嘢唔通、啊， 系、啊、一样嘢唔准代人打卡， 喂 其他乜都 唔系啊！你而家即系大家翻工系净系打完个卡，跟住可以唔到嗱放工又打一次卡。喂，但你哋走嘅时候，立法会走唔使打卡噶嘛，系嘛？临走唔使，即系 临走就唔使啊！ 哎呀， 总之冇人出声就得噶啦。 呢份工， 你只要点咗名啊，你可以全日唔翻嚟嘅。如果总之冇人搞鬼 ，OK， 咁就得噶啦。 喂，我哋啲市民系咪要出下声啊？ 梗系要啦， 年终都要，即系一日之中都可能要，即系要点几次名，睇你班友冇翻工。 以前就有我同李柱铭，而家冇嘅。 系， 因为李柱铭就最紧有一样嘢咧，就咩咧？佢觉得有时我哋讲嘢咧。佢好兴咧，就冇人听。 冇人听佢讲 啊！就所以话大班嗱点名啊，点名咁，我咪举手咯。跟住到我讲嘢，但阿李柱铭话：，大班唔够人啊，你讲嘢冇人听啊，系我举手啦咁。而家冇人做呢啲丑人嘅 ，OK？ 咁你睇到呢班立法会议员咧，嗱真系垃圾嚟。不过唔好讲嗰班当日咧，你如果话曾玉成可以咁样嗱，我反而觉得呢个系最肉酸。 嗯， 咁我留咗佢有乜办法啫？咁你黄鱼啊嘛， 但你有， 同埋最唔好咧，后嚟系踢爆咗佢讲大话，佢话佢收到二十个电话， 其实两个， 但秘书处话两个电话啫嘛， 喂，秘书处收两个啫， 系咯， 曾玉成自己收到二十个啊嘛， 系咩？帮 兜啦， 真系， 嗱，但系 你又信？ 咁啊唔啱，因为我做嗰届咧系试过开会嗰时唔够人，真系即刻留会， 嗯， 十五分钟， 系、啊、应该系咁样噶。 咁跟住佢哋又出嚟讲啲歪理啦，所以我话点解秘书处而家对佢哋失望咧？本来我好尊重呢班同事嘅。佢话主席随时有权改开会时间，系喺未定开会时间前，即系譬如下个礼拜三开嗱，你而家主席话嗱，我下个礼拜改去十点得，有啲理由，大家同意啊， 即系定咗不能推翻啦， 定咗嗰日话咗，即系你搬龙换假咯。 喂，其实我想问你啊，嗱简单啦，一间公司开会嘅时候，我 公司就唔使讲， 唔系一间，即系咁计一间 上市公司 吓，公司开会九点钟开会，哇，冇唔齐人、啊， 嗯。 有几件就做 presentation 未到喎，咁主席可能即係拍台闹啲友啦，係咪？咁呢个我明啦，咁但立法会系咪真系如果即係唔够人就应该留会啦，佢其实佢做嗰样嘢呢就 留会 㗎，就应该留咗会先又再嚟过。 咪下个礼拜三开囉， 係啦， 即係今日礼拜三开囉，冇得傾㗎，所以佢咪急囉、又唔见得人，咁、 啊啊、 又俾阿梁振英闹㗎嘛。 因为佢坐后面。 梁振英闹佢唔紧要啊，佢最惊西环闹，佢又带阿罗范超分咗去西环，咁又去插佢，咁点搞？ 唉， 所以而家惨啊惨咗呢个系最肉酸嘅嘢，即系样样嘢都唔使讲。所以咧，今日苹果嘅社论讲得啱嘅，佢叫阿曾玉成执笠。 今日苹果日报嘅评论话，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就终止替补机制法案辩论，每日嘅解释都不一样，一时话冇同建制派议员合谋。 一时又话忘记咗自己有冇讲过翻嚟就喐之类嘅暗号，而近两日又话曾经同议员商议剪布嘅决定，又得到泛民主派议员接受，但系喺琴日又表示从来冇讲过泛民主派议员同意，只系话有泛民议员同佢握手。咁评论话，若果曾先生系企喺法院证人席嘅证人，咁佢呢种反口覆舌、前言不对后语嘅表现，将会被视为不诚实证人或者系失忆证人，证供会被法官全面否定。单单是滥用主席权力，强行扭曲议事程序，令议员无法充分就法案展开辩论，无法合理行使职权，并且令议会沦为行政机关的附庸，已经彻底摧毁了曾玉成作为主席的公信力和权威。现在再加上连串的谎言一再狡辩，他实在没有资格、没有理由继续担任主席，难以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要知道，利用辩论的机会拉布是任何民主议员的常态，亦都是议员基本的权利。曾玉成这次的释法变相就是宣布拉布战死亡，置议员和市民权利于不顾，这样的立法会主席怎能够不令他下台呢？此外，独立公正不偏不倚是当立法会主席最基本的要求，而曾玉成就一面倒地支持建制派和政府的要求，将自己由一个公正的裁判变成一个吹黑哨的裁判，置拉布、杯葛议员的权益不顾。另外，肆意改变游戏规则，就协助了建制派顺利通过恶法。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香港总商会主席胡定旭朝早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被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邀请加入下届政府副局长及政治助理轮选委员会，不代表大和解。胡定旭说，现时的副局长和政治助理表现不错，但就承认有些是令人失望。他说政治委任制在香港实行得比较慢，应该加快脚步。地政总署朝早会再派人到元朗大堂的荔枝山庄清拆占用官地的设施，而经营荔枝山庄的十八乡乡事委员会主席梁福源在商台节目上表示，当局朝早会到荔枝山庄的郊野公园范围内政府地和私家地交界的地方拆走排流和厕所的设施。梁福源承认荔枝山庄部分设施起在政府土地上，又说已经是尽量劝服村民要冷静。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是低开49点，继续是站在19000点的楼下。现时恒指是做紧18887点，跌64点的。而国企指数就比较反复，轻微高开1点之后现时是向下。国指是跌紧2点，报9574点。天文台的天文奇观日环食早早在本港上空是出现，清晨的5:30开始，有大约1000名的市民来到星光大道，人数最多时有超过2000人。有天文发烧友带齐装备去到星光大道霸位，太空馆举办了太阳的观测活动，在现场亦都放置多台的望远镜，又向市民派发泪光镜。日环食在早上的6:07开始，太阳中间的部分被月球遮掩，历时约3分钟，但由于是云层太厚，香港大部分地区都看不到日环食。在尖沙咀就只是看到日偏食，市民普遍都说预咗是看不到。 准备了个单镜机啦，咁啊有啲太阳泪膜啦，咁啊减光10万倍嘅。不过头先啲师兄讲咧话，今日咁嘅环境，咁口环未必有需要用啦，睇到都偷笑啦。 其实是一般嘅天文望远镜嚟嘅啫，呢个系。咁只系话我喺前面加咗一啲太阳 filter 咧，咁就加埋相机准备影佢咯。 日食300次，我嘅兴奋啦。 5点钟开车我哋，喺港岛东嗰边嘅。最重要系有个好奇心喺度咯，即系对呢个大自然啊，对呢个科学啊，我谂呢个好重要嘅。 在内地的福建泉州就如期在早上6:07看到日环食的景象，整个过程持续大约3分26秒。 内地嘅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抵达美国后嘅第一日，喺午饭过后同家人到宿舍嘅花园散步晒太阳，喺逗留15分钟之后，由工作人员护送翻宿舍。纽约大学负责照顾陈光成嘅人话，陈光成而家系想休养，暂时唔接受访问。引荐陈光成到纽约大学嘅法律学院教授孔杰荣就话，陈光成十分享受现时嘅生活，会学习英语同研究中美法律制度唔同嘅地方，相信陈光成最终系会返回中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中美谈判的内幕，形容是中美史上其中一次最紧张和最难以置信的谈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天晴。现在录得的温度26度，相对湿度 80%。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已经去到早上嘅9:34啊，出门口尾呢下呢分钟啊，继续有一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呈祥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盈辉台嘅中线呢，有宗交通意外噶，车龙排翻入边嘅泽安村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唔该各位吓。好啦，港岛区嘅车龙啊去到边度咧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改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齐齐排返去呢个移动酒店。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排返到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㗎，暂时回复返正常嗰隻㗎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睇下升定跌先啦，现时去到呢个海港政府大楼㗎，係呀跌咗些少啦。哎呀，恒指就啱啱开始，好似一开始跌咗几十点呀嘛。哎呀，相信个个今日都最关心呀。点解呀？因为秋冠嗰套新电视剧呀，今晚上啊，你知啦，丁蟹个名啊，喺股票界好行噶嘛，真系啊，大家希望佢生性啊，唔该各位啊。好啦，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啊，现时去到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过栏噶，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学园街噶，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啊吓，啊蛋妹啊，而家先至得个五月份啫，哇，但系天气又好似七八月咁热啦， 系啊，通无论气候又好，环境又好啦，都不断变紧嘅。如果咧大家想睇翻香港最原始、最那些年嘅感觉，就可以由而家去到6月9日朝早10:30至黄昏6:30咧，去到中环卑利街21至31号地下咧睇一个再见香港当代艺术展啊！画家咧会透过佢嘅作品，带出环境灾害同埋天然资源咧对香港产生嘅问题，大家记得唔好错过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4轮驱动嘅7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1.5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0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区变4区，4区变翻2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30嘅 Delica D5，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住得开心，自然 high 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DBC 同 Yahoo 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麦，又怕上唔到网？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既新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都只系卖288蚊咋，优惠期到5月21日咋，快啲上 Yahoo 团购抢货啦！ 如果你在2011年8月28日年满18岁，又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可以在4月1日至12月31日登记率6200蚊。 今年3月31日先合资格的市民都可以登记攞6000蚊， 填好表格可以邮寄交去银行或邮局，经网上银行登记都得。 记得在今年12月底前登记啊。 想知多啲，打186000问下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周庸、林毓华。 9:38啊，都是时候听下听众电话啦。喂，林先生，早晨。 喂， 阿林生，早晨。 早晨，林生。 早晨啊，周庸。早晨。 喂喂，林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好耐冇听你把声啦。 哇，你识佢噶？ 我认得佢把声， 勇等嚟嘅。OK， 系系，我哋嗰啲即系真系朝早。 唔系佢鞭策我好多，即系佢老实讲，即系你做电台节目咧。有人打嚟鞭策你系其实令到你改进嘅。 我最中意，我最中意打我嚟闹我 嘅。哎，刘生，请讲，请讲，请讲。 系，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周庸，我都其实几 miss 你嘅。 因为你冇人闹嘛，周庸。 闹一件事，即系好老实讲，每朝听一个节目咧，其实你支持嗰个人，其实都系当嗰个人好似朋友咁样样。 啊， 系系。 即係我自己就認為咧，即係雖然政治立場上面可能同阿周庸唔啱，但我成日都講，即係周庸其實分析經濟啊等等嗰啲嘢，其實好到位嘅，好啱 point 嘅。即係有時講真，你人永遠都唔會係完美噶嘛，總有譬如有啲錯漏或者缺失等等嗰啲嘢噶嘛。咁既然其實佢做節目其他嘢都 OK 嘅，咁你當朋友嘅啫，老實講，而且講真啦。缺少咗你同林志森嗰啲節目，真係，唉，我送兩個字啊，真係垃圾嘅，老實講。 咁你咪轉過嚟聽 DBC 咪搞掂咯。 而家唔係大班開咪，咪日日聽埋你，聽到你把聲咪打電話上嚟咯。 多謝你啊。 係，唔係咁都想同阿周庸傾下偈一樣嘢就係咧， 繼續傾。 其實嗰陣時咧，即係你做 千禧年代 嗰陣時咧，人民電台嗰陣時咧，其實某啲議題上面咧，其實你都幫政府幫得好緊要嘅。其实去到呢一刻有冇后悔过呢？有冇唔开心过呢？即系其实当时真系，即系我哋呢啲有份闹你闹到你真系阿九明咁样噶啦，老实讲，有冇唔开心过嘅咧？老 實其实冇嘅，其实我谂我冇乜嘢后悔，或者嗱，我好现实一个说话讲先啦。你为一个地方好，个地方好咧，你唔中意唔中意好咧，个政府做得好唔好都系个好重要嘅嘢。佢做得唔好嘅时候，你可以批评佢，但你系希望佢做好啊嘛。咁你有时要帮下佢，希望佢即系嗱，两种啦，一种就系即系你闹佢，希望佢改变。咁你都知道个北风同太阳嘅古仔啦。咁我啊中意做太阳，阿大班就雷电侠嚟噶嘛。咁有时雷电完咗。即系你都要出翻少少太阳，咁你先见到个今日嗰个太阳环都见翻下，咁所以即系两者大家唔同，但系大家都系为咗香港好嘅。因为如果真系你话似之死地而后生咁先算啦，香港死咗，其实未必一定翻到生噶嘛。即系其实大家都系咁样谂嘅啫。所以我完全唔嬲，我完全嬲听众即系闹我嘅。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大家意见唔同，冇完全冇问题嘅。 唔系老谂问你后唔后悔咗保皇党咁耐，最终下场 系呢个 问你呢个问题。 唔系冇。其实我觉得即系冇乜叫做下唔下场嘅。其实老实讲啦，即系有啲人觉得。即系妒忌好乜嘢好，即系想插你咁由得佢咯，冇乜关系。其实我谂大体嚟讲，即系香港过去嗰几年，喺经济上发展都算做系唔差嘅，算做唔差。香港系仲有工做，虽然大家未必满足，咁但系呢个即系在我嚟讲咧，如果我系其中系帮到有咁嘅结果嘅话咧，其实我都要好开心。即系你话梁振英咁，你想佢衰咩？咁喂，佢衰你要死喎、啊，大佬，咁你值唔值咧？ 唔系我谂啊，周庸，我同你嘅睇法都相近嘅。即系你其实你嗰个形容得好啱嘅。即系你去叫做鞭策下佢，我哋嘅鞭策方式又唔同啦。老实讲，咁但系即系好老实讲，其实应该成个香港系应该有唔同嘅声音嘅。嗰阵时我都话你拉线，我都多谢你嘅。老实讲， 我都多谢你。 系啊，系啊。即系变咗，喺呢度再讲多啲嘢咯，开多啲咩大班， 我揾佢啊，我喺呢 time 揾啊，嗰啲名都写晒出嚟啦。 搞得起个电台，要靠呢啲。 系啊系啊， 多谢你啊，继续支持啊， 多谢你啊。 电话旁边有位李先生嘅。 李生， 啊早晨啊，到我 啦。早晨， 老李，李生系。 我又系周融个 fans 嘅，周融认得我啊，曾经话过你系周融，即系唔系容彩容。 系，唔系啊，嗰个容仲好啊，嗰个系金融个容啊。 我知 中融知道个容啊。 唔系融化融化先紧要，因为你个周融呢个字，如果融化融就麻烦噶，你知唔知啊？ 我喺大班隔篱，佢系太阳，我一定融 嘅。哦，喂，周融啊，个男人做到周融好麻烦噶，知唔知啊？ 你唔使担心， 我问下你一样嘢， 唔系，你嚟到周融唔惊，周远就惊啫。 你唔使担心，佢啱啱 够啊，融咗，融咗冇得救。 佢啱啱先结婚，你唔使担心。 喂，我想问下你啊，喂， 系 我其实我系啲 fans 嚟噶， 系系 咧，你当日咧嗱，我希望你而家你过到你边讲嘢咧，就即系。即唔好重犯以前啲錯囉，啲人係錯唔到學習嘅。譬如話你曾經幾次呢喺節目裏面呢又話呢個公投人呢係等於呢個犯規嘅運動員啦。 嗯。 又叫人呢就817呢無理響安啦，教唆他人犯罪啦。我咪其中一個去報案告你㗎。係啊， 做咩 係啊，教唆他人犯罪㗎嘛。同埋呢喂你今次嗱你呢個特首競選你諗住推踩字就踩錯咗。喂，其實香港如果嗰啲輿論接盤就冇咗你，真係好麻煩㗎喎。因為其實你係藍德龍嚟㗎嘛，你係藍德龍嚟㗎，你係。 係嘛？ 算先。 喂，喂大佬啊，人哋走嚟呢度做客。我啊揾佢嚟抽水 踩場啊！ 你又唔好踩佢啊！踩 唔係啊！喂，其實你唔係啊李生，你唔好咁咒啊！大班啊，就大班出面啊，大紅燈籠高高掛。你話佢藍，我係藍燈籠嘅啫，你害佢啫。 喂，藍燈籠都係一個好嘢嚟嘅，即係代表嗱。咁換句話講，如果你買六合彩，你買邊個號碼我唔買，咁我都起碼。 咁你想唔想我俾？你想唔想我俾两个 number 咧？嗱，转头翻嚟，我俾两个 number 你吓，但你唔好买，记得吓。 俾36个俾我 ，OK。 拜 拜 ，OK。 系 啊，又系陈小姐， 49个 number 俾36个，你都未必中啊。 好，陈小姐你好， 陈小姐 早晨早晨。 佢话叫你俾36个 number， 佢唔买啊。 但系49个 number 减36个，你个村民好少钱啊。 系，我哋陈小姐同阿陈小姐倾偈。 哎、我都想我六个 number。 系， 喂，你好啊，周融。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我啊，喂，第一件事即系翻嚟开咪啦，大班个平台咁广咁阔系嘛？ 系。 咁多人民支持你系嘛？ 系。我搭下單㗎咋，我嚟偷下光搭下單㗎咋。 不過有樣我好放心。 大班個胸襟好闊嘅。 我係啦大佬，我同佢嗱，我話俾你聽啊，我哀咗好耐㗎，佢第一個佢可以做證人。佢俾人封咪，我第一個就打俾佢，我話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我係隨時嚟都得，佢就呢佢又好好。呢個朋友 OK 嘅，佢就話大班我就唔做㗎啦，佢話因為呢我都想做下第啲嘢，不過我保證如果我開咪第一個要嚟一定係 DBC， 下一個一定係 咁，所以咪多謝 囉，咁咪係囉，我哋就多啲，咪周融真係講平即係平心講啦，即係你嘅偉論呢我哋真係 攞領教過啦。 但你都領教過好多。啊盡在不言中啊大班。咁啊喂玩五年啦，然之後跟住啊大班選特首，你又做政務司咁啊，黃毓民做即係政制事務局啊，即係你哋安排。 我有一樣嘢可以話俾你，如果呢件事發生嘅話呢。 喂而家咁樣真係好真係。 嗱，陳小姐，我可以話俾你，如果呢件事發生咧，如果有咩事，有啲人會點講咧？第一就老人自講，第一咧三個加埋200歲。 第二大班 早几日你冇听过，大班话特首呢两个字系诅咒嚟嘅， 系啊，你即系大班又有即系又佢有僭建事件，你千祈唔好啊，害 好在冇感情缺失啊， 唔紧要，已经唔系已经俾人清，已经俾人咧抄咗家，唔使担心。 冇嘢，喂，即系谂下玩五年啦，喂，周融啊， 玩啊， 之后即系倒下班。即系喺 DBC 嗰度。 喂，咁啊，你去选特首，我撑你，因为后生啲。佢五年后咧，先至得66。 喂喂喂，唔好咁， 十六可以做 嘅，唔系咁讲， 都好喎、 啊， 真系。 唔系 我哋而家真系好苦啊！我哋呢班 喂咁样讲啦，其实咧大班加边个咧都系过二百岁，我加边个都系过二百岁，所以都系唔好意思 嘅。你搵两个僆模嚟做咪得咯？ 喂，年龄唔系问题嚟嘅，经验啊， 资深啫嘛吓， 系 多谢你鼓励。 真系啊！喂，真系 多谢你鼓励啊！得闲打电话嚟啊！得闲听多啲我哋个节目得噶啦。 好，我哋跟住听吴小姐电话。吴小姐你好，吴小姐。 喂， 早晨， 小姐你好， 早晨。 喂，系你好，我本来咧就好开心噶，我哋即系听见阿大班开翻麦，因为等咗咁多年。咁但系咧，今日咧 就好唔开心啊！ 周融嚟， 真系好唔开心、 啊，好唔开心啊！我哋即系咁，即系等于又系听翻人民电台，咁听呢个台啊！如果咁样， 系嘅，咁 讲句说话， 你俾个机会佢讲下嘢咁多嘢。 但系佢已经讲咗十几年嘢啦，喺人民电台。 哦，即系一于封佢咪？ 平时人民电台咧都情愿听另外嗰个叫咩名我都唔记得啦，因为唔系几唔中意听嗰个台。 嗰个系吴志森系嘛？你讲。你中意听吴志森啊？ 当然是一流啦，同你合作朝早咩？ 仲要唔系讲香树辉啊？仲要 有机会，我依家挨紧啦，下个礼拜一齐嚟合作，再历史重演啊！ 另外嗰个都仲好啲啊！ 嗰个叫梁家荣、 周融真系冇，系啦，梁家荣都仲好过周融。 梁家荣都好过周融。 咁咪有梁家荣，咁你咪继续听翻人民电台咪得咯？佢而家仲开紧麦噶，而家都仲开紧麦。 真系最好啊！大班就好过所有人啦，咁梗系要听 咁所以咧，所以咧，吴小姐，所以我咧就决定咗一样嘢，就我一定唔会陀衰啊大班，我唔会嚟 DBC 做，我千祈唔好陀衰佢啊，大佬。 多谢电话， 唔好嚟 DBC， 系啊， 我笑到系起吉嚟噶， 我都系好，我好赞成你，我一定唔会陀衰家噶，我唔会陀衰啊大班噶， 佢唔好帮我改啦。 而家令到我哋连得翻一个台都冇得听啊！ 系啊，我一定会嚟噶，得噶啦，点啦？ 得啦，听日佢仲嚟噶，不过你听日都听埋，唔该啊。OK， 拜拜。 好，有陈先生， 陈生你好， 陈生你好， 系 陈生， 陈生你好， 你系咪周莹噶你啊？ 上大班，上大班， 真系咁黑人憎嘅周莹， 大班 系。 就是之前几日咧，我都打个电话嚟， 系啊， 提到梁振英我都火滚噶啦， 系啊， 冇讲粗口啊，千祈冇讲粗口。 系，琴日咧睇完嗰个城市论坛咧，啊，城市论坛咧就讲到呢个拉布同埋剪布问题，系咪先？ 系 啊，前立法会主席都讲出嚟啦， 黄宏发啊，系 啊，前立法会主席啊，嗰、那个我唔知叫咩名啦， 黄宏发教授系， 系都指出。啊！呢、這个而家立法会主席啊，郑玉成系嘛？ 系 啊嘅做法都系自己冷屎上身啦、啊。 系 啊，咁你点嚟去维持一个立法会嘅公正公平啊？不偏不倚啊，系咪？系咪咁讲啊？ 嗯， 系咪？啊，佢拉布而唔拉布，而家阻止嘅政府架构，依家好多市民或者喺呢、這个。电台啊，新闻啊，都有减速啊。一个支持拉布，一个反对拉布。究竟呢个问题是成为成，即、就是我哋香港人，即系好留意、好留意嘅问题。 嗯。 啊，而家你梁振英所提嘅政府各个部门、各个架构，点解唔通过就妨碍咗你嘅工作？你嘅啊？呢、這个思维，呢、這个市民认唔认同？ 佢话希望喺7月1号咧，佢个班底啊齐齐齐完整咁样啊嘛吓。 但而家你齐整，而家你所做嘅嘢，市民反感有几大？琴日嘅呢个弱智同埋呢个咩伤残人士嘅游行， 嗯， 系对梁振英想讲咩嘢？应该系大家好明白噶。 嗯， 喂，我有嘅啊。我哋唔好意思啊，我哋要听广告啊，下次再同你倾过，拜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本地新闻头条，环球时事观察，两岸国情解读。报章社评精髓， 尽在 DBC 新闻天地。李金鸿、蔡敬文、邓景辉为你解构时局天高地厚，助你掌握新闻来龙去脉。DBC 新闻天地，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朝朝六点半到七点半，在大家台、大钱台、大晒台同步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周庸、林毓华。 当时是有一位议员，谢伟俊议员，当时讲啦，大家如果要接受咗呢个咁样嘅妥协咧，唔好一样出去咧，又挑战主席嘅裁决啦。咁亦都系吴凯议员话，我从来都冇公开挑战主席裁决嘅，系你公开挑战啫。嗱，咁呢个含义系咩嘢咧？我唔去演绎，但系呢个系事实。亦都有泛民嘅议员，我亦都唔即系唔应该讲边位啦，系主动埋嚟同我握手。咁握手嘅嗰个动作系咪表示支持我决定咧？我亦都唔敢讲。嗰、那个会咧，起码我嘅印象咧，并唔系不欢而散，并唔系大家拍晒台。 并唔系拍晒台，握手 又讲下啦，不过未讲之前讲下周庸啦。喂，你真系好多拥趸，有啲人好中意你，有啲人真系好鬼憎你，真系唔好意思啊！喂，笑到 系 跟 唔系不不不，我多不大伯，我想讲俾你听，我自己嘅感觉就系咁样嘅，捧你场嘅人咧。其实咧系憎你嘅人多过中意你嘅， 咁肯定憎我嘅人多啦。 系啊，所以即系好奇怪嘅。嗱，越憎你嗰啲人咧，就逐要听，因为你想捉你嗰啲问题出嚟啊嘛。喂，我想问翻你，头先你话俾我听咧，即系阿张握手、曾握手嗰度咧，系有啲古仔讲，你不如讲个古仔 啦。即系嗱，老实讲啊，我就两边都唔搏，因为我喺立法会几年见得多呢啲嘢，我系好反感。 嗯， 嗱，你通常喺电视机面前。或者咧立法会或者喺街，你见到我哋啲民主派议员咧，哇，心痛恶绝，大声疾呼，哇，正义化身，好抨击嘅。 嗯。 但系咧，当闭门会议嘅时候咧，见到所谓我哋嘅对立面啲敌人咧，阿谀奉承啊，嘻嘻哈哈，揽头揽颈啊，你好难睇嘅。嗱，好简单一样嘢。你唔怪得啊！曾玉成抽你张文光水嘅， 嗯， 老实讲，讲到一个咁嘅问题，嗱，佢即刻腰斩咗嗰个终止咗辩论， 系， 跟住我如果喺度我就反对嘅，佢有咩喺大会度倾咯，做咩要闩埋房门倾啫？好啦，成班人拉你入去个办公室度倾，入到去咧，嗱，闩埋门呢班友咧就哇，你谂唔到 另外一个嘴面， 另外一个嘴面嚟嘅，但我都嗱，我又唔会话佢哋，我都认为佢哋都会有反对， 系系， 主席咁嘅裁决，但你唔排除佢心里边觉得你班黄毓民班友抽晒水啦，根本佢哋都唔同，根本呢班友都唔支持拉布啦，可能佢哋都觉得系 relief 啊， 系， 即系唔使开嘢，唔使又唔使俾你逼，你知唔知个民意开始 松口气啊， 压逼佢哋去支持拉布啦嘛，可能佢哋当时有个感觉咧，系一个 relief 嚟嘅，系一个解脱嚟嘅，所以就冇去撑嘅， 系， 点解收尾出嚟咧？见到民意唔同咗，第二，你张文高做咩同佢握手啫？嗱，老实讲，当年周南最好示范啦，彭定康伸手出嚟，周南即刻合十。你张文光主动走去同曾玉成握手，抵俾人抽水嘅。我问你啦，嗱，我见到你梗系同你握手咧，少见啊嘛。 见面握手， 少见啊，唔系少见。我日日见到林毓华，见到卢浩荣啊，见到我啲同事嘅，我唔会同佢握手噶嘛，大佬、啊。 我想问你个问题咁样，嗱，譬如我有日我喺街同你， 咁所以曾玉成 同你闹交，我同你闹交。我好反对你，我好憎你吓、啊！见面嘅时候揸手未知啊， 因为我未知你咁衰嘅。 系啦系啦，咁你知道我衰啦，我又闹翻你转头。大家闹完之后嘅时候，咁闹完晒啦，不欢而散嘅时候，咁我想问你一样嘢，系啦好啦，咁你估你会唔会特登嚟走嚟同我揸手？咁我又会唔会真系同你揸手先嚟？ 就算我同你揸手啊，你都拱开我啦。 系啦，冇错。 嗱，我又讲个古仔俾你听。 咁即系张文哥唔啱啦。 咁张文哥唔啱，咪抵俾人抽水噶啦。咁咪证明佢哋啲人咧，平时喺个闩埋门之后，嗰种嘻嘻哈哈嘅作风要改啦。 嗯。 我又讲俾当年咧，我唔讲边个啦，有条民主党啲友啊，个个都系咁啊，见到黄义宏。 再问黄耀文，哎呀，黄耀文几请我哋食饭啊？几请我哋饮酒啊？ 几时请我去四合院住？ 系啊，成日都系咁噶。你知唔知？我走去同阿李柱明讲，话妈田唔掂啊，唔该你喝住啲靓啊。 系， 收尾你阿李柱明就下令啦。当时佢仲有影响力啊，今时今日冇晒噶啦。 系， 就吩咐所有民主党人唔好从嗰班友再食饭。 系， 嗱，佢哋就系咁嘅人嚟啊嘛。咁你所以唔系抵啊？曾玉成抽你水咯，你握咩手啫？我啊最近就系、是、我都唔系最近啦，几年前啊行街，有条友领会事件嗰阵时咧，带人上街游行，话要打到郑大家，又系斩我手又成。有一日喺街见到佢，佢走埋嚟同我握手，你知唔知道我点同佢讲啊？我同佢好熟噶，本来 系 我话话俾你听，以后你见到我咧。我行东你就行西，你就唔好再行埋同我讲嘢啦。我话俾你听，我一问候埋你爹哋妈咪，拜拜。真系咁啫，你做乜呃咩走啫？喂，系啱就啱，唔啱唔啱。你同人握手，我系真有时我都觉得你支持我噶。 系啊，如果你如果系大家系闹完交嘅，喺个会度大家系即系嘈完嘅，你走嚟同我揸手，即系你换句话讲，做得好。 但系会唔会呢个系一个系人同人？但系如果系一个党同党，或者一个譬如话一个政治嘅舞台，喂，中国政府可能同美国政府嘅官员咧代表捻一啖硬嘅两边握手噶系嘛？ 都拂袖而去啦， 拧转面行啦嘛， 冇人咁样样噶。嗱，我哋听日可以继续讨论嘅，时间够啦。听日中意周融嘅， 唔中意 嘅，周融嘅，嗱，我哋嘅平台又开放嘅，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风波的茶杯，下一个节目非常精彩，就是我们的王牌梁思浩入场。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